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好。 啊，你好啊，李嘉文。 系啊，咁啊，我哋今日咧第一个议题咧，我谂都好多打工仔有兴趣知啊，就系呢个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咁虽然我自己唔系公务员啊，咁啊，但系我哋不嬲打工，尤其是做私人机构，都会感觉上觉得老板咧一般都应该会参考下啩咁啦。系啦，咁你都做过不同行业啊，你有咁多朋友，大家平时理唔理嘅咧呢样嘢究竟？ 理噶，其实头先你讲话打工仔会好关心啦，咁其实唔系净止打工仔，其实。所有打工仔同老闆都同樣關心嘅，因為即係公務員嗰個趨勢咧，就你知啦，所有呢啲咁嘅薪酬趨勢報告咧，都係你睇我睇你嘅。即係我哋就呢一個政府呢一個咧，就睇翻舊年嚇，即係嘅私人機構嗰個加薪幅度啦嚇。咁咧就而家私人機構咧就話啊，我都要睇翻政府嘅喎咁樣，咁所以係互為因果嘅，大家都所以大家都緊張。 係啦，咁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咧，咁就公布咗公務員薪酬趨勢調查嘅初步結果。咁扣除咗递增薪额之后咧，高中低层嘅公务员薪酬趋势咧，净指标都系正数嚟嘅。咁啊，分别咧系2.87%啦，4.65%同埋4.5%嘅。咁一般人都觉得嘅，如果出嚟打工嗰啲咧，所谓低层啲，应该咧个加幅系要高啲嘅。咁越高咧，其实不嬲系个感觉上。應該係加少啲嘅，係啦，唔係公唔公平嘅問題，係我哋打工不嬲都明白，一般嘅概念係咁啦，咁啦，咁但係咧，無論喺不同嘅崗位啦，大家都會諗啦，就算我唔係做公務員都好，哇！陣間老闆睇完之後覺得，喂，人哋政府都唔係加得好多啫，所以我哋都唔使加咁多啦，咁啦。以往嘅大家就係驚嘅，不過我覺得今年有啲唔同咧，就係都有好多嘅資料顯示啦，其實依家公務員嘅流失率係高嘛，相對係咪？咁可以俾啲資料大家嘅，其實呢幾年咧有个数嘅，即系公务员事务局咧，佢回复财委会嘅时候都有讲到嘅。喺2017至18到咧2021至22嘅过去五个年度咧，公务员流失人数啊，咁就由8000多人啦，咁啊到最尾系10487人嘅，咁去到2021嘅年度，即系我相信我哋所有嘅香港市民，其实好多时都会用到公务员嘅服务噶嘛，系咪？即系无论你要申请牌照啦，你要做任何嘢啦，所以以前我睇新聞或者我做新聞嘅時候咧，成日覺得公務員士氣，打工啊個個士氣都係咁。而家人大咗就發覺士氣係好重要嘅，即係佢士氣做得到咧，即係佢士氣好咧，其實所有人都受惠噶嘛，係咪？咁所以我哋一陣間都會揾嚟唔同嘅持份者啦，一齊去反映一下嘅。咁但係我又想問你楊立滿，即係你嘅朋友涉及各个不同阶层啦，老闆通常考慮啲咩因素先至會去到參考公務員嘅薪酬嘅咧？ 私营机构咧就好老实讲，即系睇个自己嗰个底线嘅啫，即系个营业底线个 bottom line 嘅啫。 系 咁，同埋当然你高私营机构一定系要谂埋即系挽留人才嗰个角度啦。吓，咁呢个主要同埋即系自己嗰个营业嗰个需要啊，吓，即系嗰个前景嗰个预测啦。吓，咁呢一个系其实佢都会参考翻政府即系嗰个薪酬嘅。咁其实呢样嘢咧，头先讲话即系嗰个流失率咧，其实都是今年政府需要非常之是认真咁样去考虑嘅一样嘢嚟嘅。咁其实当然咧，政府就係话每年决定公务员嗰个加薪咧，係有一六大因素嘅咁样，其中薪酬趋势咧，几系其中之一嘅啫。嗰、那个所谓公务员士气咧，都系其中一样嘢嚟嘅。咁其他咧，包括譬如话经济状况啊、政府财政啊、生活嘅费用嘅变动啊，同埋职方嘅要求啊等等。咁但係今年咧就真係特别犀利咧，因为各行各业咧喺度抢人嘅。咁政府如果佢定出嚟嗰個嘅加薪幅度係唔能夠或者係唔夠吸引力，係留低啲公務員咧，佢哋好多咧都有一啲市場上有價值嘅一啲技能咧，係好易可以轉去私營機構嘅。 係啊，因為公務員總工會主席咧都有講過嘅，即係近年公務員離職人數就顯著增加，即係呢個就唔係自己 up 噶啦，係有數字噶嘛，可以做一個參考啦。咁另外咧，其實而家要揾人去做一啲適當嘅工作，又真係唔係咁容易嘅，有陣時會出現啲錯配嘅問題。 問題嘛，係咪？咁啦，咁啊，公務員總工會主席又喺接受訪問嘅時候都有講到嘅。咁啊，年度薪酬調整咧係一項管理工具。雖然服務公務員有服務市民嘅心啊，但係具競爭力嘅薪酬亦都好重要，就係、是、你頭先所講啦。因為而家真係少咗人。可能好有兴趣做公务员，咁走嘅人就一年比一年，可能就咁睇嘅趋势似乎系多嘅。咁如果喺唔影响社会整体各项嘅服务嘅时候，可能就真系会唔会？当然啦，好多工种咧有阵时就唔系睇薪酬嘅，例如拍电影咁样，电影就真系个理念好重要。你又大部分人都应该唔系谂住发达嘅，亦都未必好稳定，但系。我記得我細個以前成日睇咧，就係、是、高薪養廉啊嘛，係咪？即係政府當年係有講過，所以入得去一個政府體系咧，其實無論係你嘅發展啦，你諗住你嘅穩定性啦，你都吸引到一班可能係比較適合某一類人去加入你嘅團隊嘅。咁但係如果依家好似楊立文你頭先嘅分享就係、是，如果你嘅薪酬已經唔係太吸引過私人機構，咁人哋就刮角好容易嘅咯噃。 係啊，係啊，所以要好小心嘅啦。當然而家咧就做咗個初步嘅薪酬趨勢出嚟啦。咁但係咧都係要下個禮拜咧嗰個薪趨會咧係會去再即係去核實啦，或者確認咧先至再交俾即係政府去作最後嗰個決定。咁我希望政府係可以最後決定嘅時候，真都係考慮埋頭先我講嗰幾個因素咯。 係啦，咁如果市民咧有任何意見，無論你係公務員啦，你屋企人係做緊公務員啦，你係老闆，任何一個打工。任何市民都可以打嚟同我哋一齐分享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我哋而家就即系听下其中嘅持份者啦，好嘛？华员会会长阿李葵燕同我哋倾下嘅，李葵燕你好。 你好， 两 位主持 吴安，我都想请教一下嘅，因为我哋而家大部分听紧嘅都应该唔系公务员嚟噶嘛，系咪？一般市民咧，有时都未必会明白就系、是，其实打工啊，唔系下下都话有人工加噶咁啦。从公务员嘅角度，因为华员会咧系代表埋高中低不同阶层嘅公务员啊嘛，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今次你哋睇到呢一个薪酬指标，你哋觉得个影响有几大咧？ 其實在薪酬趨勢調查呢就已經是做了49年的了。在過去這麼多年來說呢就當然是有動薪啦，公務員有減薪啦，亦都有即係上調啊，幾種情況都有。咁通常嚟講咧，喺經濟平穩嘅時候咧，大家都會期望嗰個薪酬咧係上調嘅，因為薪酬上調，起碼第一樣就要追翻通脹先啦。如果唔係個薪金就係會被蠶食，嗰、那個購買力咧就會縮水嘅。咁亦都有一啲特殊嘅情況咧，即係香港亦都試過啦，金融風暴啊、沙士啊嗰啲，咁嘅時候咧就試過係動薪啊、減薪啊咁。咁譬如好似沙士嚟講咧，就當時情況亦都係好特殊，咁亦都停咗薪酬趨勢調查4年嘅。咁當時政府咧係同職方團體咧，大家係協議有一個咧係動薪同埋減薪嘅方案，我哋叫033啦。咁所以其實即係依啲嚟講咧，其實公務員同私營機構咧，其實都即係我覺得都好類似嘅。私營機構即係如果當公司業績好嘅時候，咁老闆嘅梗係會加多啲人工啦，或者有多啲獎勵啦咁。但係如果業績唔好嘅，或者撞啱即係整個社會經濟都唔好嘅，咁其實即係甚至乎就唔係話即係減薪啦，有即係裁員啦，等啱啱疫情嘅時候，即係有不少即係受疫情衝擊比較嚴重嘅行業咧，都係有大幅裁員啦。放無薪假或者停薪留職啊，呢啲咁嘅情形。不過因為公務員嚟講係19萬公務員啦，係一個即係好龐大個機構啦。政府係全港最大嘅僱主，咁的嚟講咧，薪酬嚟講咧都係即係大家關心嘅，因為打工仔始終要養家，即係養妻活兒啊嘛，養家啊嘛，咁所以薪酬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咁就有一個機制。即係有一個機制咧，去大家去考慮，同埋最終咧嗰個流程去決定公務員嗰個薪酬調整。咁有呢個機制係絕對係好嘅，因為咁樣咧係會容易處理，同埋咧係 減少一啲嚴重嘅爭議。 嗯嗯，係嗱，啱李葵燕啊，你回覆傳媒嘅時候都有聽到你有個意見表達過咧，就係、是、因為公務員咧就有兩年就動薪啦嚇，咁啊舊年就一筆過就即係交 2.5 啫嘛，個個都係咁多。咁你就話其實累積嘅通脹咧已經即係超過咗5%啦咁。咁今年咧就真係起碼都要補翻，即係俾啲公務員。咁但係公務員個常任秘書長咧就已經出嚟講咗啦，話我哋唔係咁樣補翻嘅喎，我哋逐年睇嘅喎咁樣。咁你點睇佢呢一個回應？ 其實喺個機制裏邊咧，就即係一般情況咧都係即係即係六大因素咁樣去做啦。但係其實亦都唔少時候有啲特殊嘅情況嘅。咁如果你特殊嘅情況去處理嘅時候，完全機械式咁樣去處理咧。咁你根本就係應對唔到啲問題，亦都如果係處理得唔好嘅時候咧，可能令到公務員嘅士氣進一步低落，甚至無而家人手短缺嘅時候咧，令到好多公務員嗰個流失更加嚴重。咁所以其實即係喺一啲特殊嘅情況底下咧，就應該係即係有少少靈活性啦嚇，就唔好話機械式咁樣去處理。咁啊，其實呢個即係追補嘅問題咧，唔係一個新鮮事喎，以前曾經係即係有先例喎。咁啊，呢個喺70年代、80年代嗰時候咧，曾經係通脹高企。咁當時做咗個薪酬趨勢指標出嚟咧，係即係政府咧，當時港英政府咧係冇按呢個指標咧去即係調整公務員嘅薪酬嘅。咁係低咗嘅。咁啊，但係到第二年通脹舒緩咗啦，咁咧就追補翻。將兩年嘅合併一齊去睇追補翻，咁其實就令到即係公務員即係覺得即係我某時間係從即係整個社會從政府共度時間，但係當係好嘅時候，環境好嘅時候係可以分享翻。咁啊，所以好似今次即係世紀疫情啦嚇，咁啊其實公務員係動薪兩年啦，咁啊當時都係即係與市民共度時間啦，分擔嘅困境啦。但而家疫後好轉啊，咁係咪唔講分享咧？唔講即係追補咧？咁如果你完全唔講嘅時候咧，我覺得係難以令人信服，亦都難以提升士氣啦。咁啊所以如果我哋一般咧就睇嗰個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嘅，今年即係過去嗰12个月啦，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咧就2.3啦。咁而疫情幾年咧，其實每一年都有通脹。咁但係公務員動薪兩年啊嘛，咁啊舊年咧只係劃一上調咗係2.5%。咁其實如果你講累積嘅通脹咧，公務員咧係過去嗰幾年加埋啱啱即係過去嗰個年度咧，總共係5.1%。咁即係如果係即係通脹嚟講。即係我哋大部分都係中低層公務員啦。如果你話追唔到咧，佢哋就入獄，真係影響佢哋嗰個購買力，亦都其實間接係影響即係個社會嘅消費能力嘅。 咁而家中低層即係加埋都差唔多接近五啦，係嘛？即係4.65%啊咁。你覺得呢一個接受度會有幾高啊？即係中低層公務員嚟講，今次佢而家建議呢個初步嘅調查。 但而家初步呢個調查咧，因為我哋琴日啱啱先收到份報告書，份報告書都兩寸厚嘅，咁啊，所以咧，即係我哋都要嚟緊得一個星期，咁啊都要到工長晚咧，即係去即係研究嗰份報告書。咁就真係呢份報告書呢、這個數字係咪可以得到確認咧？同埋佢係咪真係反映即係九大經濟行業即係嗰個實況咧？咁我哋而家言之尚早，就真係要等下個星期即係開會嘅時候咧，我哋提出係有啲問題啊，搞清楚啊，咁先至可以即係呢個數字咧係作為一個參考。因為在過去來講咧，就我哋都華人會咧係睇到個報告書裏面有啲數字問題嘅，亦都有一啲問題公司嘅，咁啊即係要最後咧係啲數字係要作出修改，咁所以而家咧即係呢個數字係咪真係可以成為參考個數字咧？咁啊即係仲要等多即係幾日啦。咁啊，但係可以咁講嚟講咧，即係如果你講係初步嘅印象嚟講咧，你見到中層咧佢係4.65%，同舊年嘅差得唔遠嘅，4.55%嘅，舊年就係、是、咁啊，高層咧比較係有一個大嘅距離。咁啊，如果你話 即係初步分析佢嘅原因咧，咁啊喺疫情嘅時候，即係舊年出咗7%+啊嘛，高層薪金級別，咁呢個其實可能係帶有即係疫情嘅特殊因素，因為疫情咧嘅時候，即係大家都知道好嚴厲嗰、那個即係防疫措施，根本個人流咧。即係嗰個人即係人員啊，人才嘅流動咧，受到好多限制。咁、啊，有啲公司佢嗰啲高層人員，佢要留住佢，咁啊冇辦法啦，出銀彈政策，咁啊留住佢。咁啊，但係今年疫情結束啦，咁人即係人才流動又恢復正常啦。咁你一間公司佢冇可能年年都大幅咁樣係薪酬調整嘅，冇可能。咁所以就有一個回落咧，呢個都係可以咁講，都係正常嘅。咁啊，亦都可以反映到咧，就係疫情嘅時候咧，係即係做個調查咧，係帶住好多特殊嘅因素。個調查嗰個方法咧，唔可能好快咁樣咧，係好彈性咁樣咧，將呢啲特殊因素排除啊，或者將佢調整。咁所以即係有時候咧，我哋華人會我哋都建議過咧，就係、是、疫情就係好似沙士咁上個沙士嘅時候咧就暫停，就避免咧出嚟個結果咧就同嗰個社會嗰個實況咧有一個大嘅落差，就容易引起爭議。咁啊，所以高層嗰度咧，即、就、係、是、你話個數字嚟講咧，咁啊，即係係咪真係準確咧？咁我哋都係要即係再詳細睇下個報告書。咁啊，但係中層就唔差得好遠啦。咁依個有一個因素嘅，就係即係疫情即係之後即係依年幾兩年啦，咁都出現人才即係人員流失啦。中層流失都係幾多嘅。咁啊，我哋都睇到就係而家咧大概公務員即係缺額咧。是有16,000-17,000左右，差不多於等於整體公務員8%。咁啊，公務員有啲特別有啲職系啦，流失得多嘅時候咧，差不多兩個人做三個人嘅嘢。咁啊，其實私營市場都出現人手短缺啊呢個情況。咁所以我估咧，即係為咗係即係留住啲員工啦，咁嗰個薪酬咧係即係唔會話大幅下，唔會話有太多嘅變動啦同舊年，咁呢、這個即係、就是、你可以咁從而家表面嘅情況睇咧，就係、是某程度係反映一啲即係人才流失啊嗰個情況嘅。 所以依家咧，你見到呢一個薪酬指標咧，如果政府真係參考，連同其他因素啦，就咁睇落去咧，你覺得係無助於減低公務員個流失率嘅，係咪啊？ 其實單靠依樣咧，其實單靠依樣係唔得嘅，因為咧，即係我諗阿楊生都會明白，因為喺公務員裏面咧，即係你其實個薪酬講緊，即係你又唔可以太高，因為我哋即係要考慮到政府嘅財政能力啦，整體個社會經濟情況啦，包括即係我哋作為工會嘅，我哋提出嘅，我哋都係要有一個社會責任，我哋都要克制。而家疫情過去。即係嗰個其實某啲行業未完全復甦嘅，呢個係事實。咁所以我哋會提出一個即係好高嘅數字，一個係一個就算係你話追補又好咁啊，都係提出一個克制嘅數字。咁呢個數字咧不足以係挽留，即係有一啲即係工種啊，可以咁講，因為有一啲工種咧出面私營機構真係搶得好犀利嘅。 好啊， 譬如好似。医护啊，嗰啲就系一个例子啦。 好，唔该晒李葵燕。 唔该晒李 葵燕。咁啊，李葵燕咧，好多谢晒你。咁啊，李葵燕咧就讲咗好多，即系关于公务员佢哋即系面对，其实而家人手短缺啊，佢哋点睇啊咁啦。咁一阵间咧，我哋听完新闻啦，翻嚟我哋就可以再揾下其他唔同嘅，譬如立法会议员啊，同埋私人嗰边睇下点睇。但系头先我听到其中一样嘢，我都觉得系值得要探讨下嘅，就系问下，无论系立法会议员啊、私人机构，系咪真系纯？所以是钱就能够挽留到人才呢？刚才会长都说其实都不是的，不过只是得个钱都不吸引就更加大件事了，是不 是？当然即公务员我想很多是真的有一个即 服 务社会的心的心、如果不是呢就都很难维持这么多人是可以做这么久的。当然公务员都有个好处，就是他那个 至少有 是有量准，身不身高这个你看，还有是稳定的，即不会这么 意，突然间譬如佢出去公司打工，突然间佢结业，咁你就真系又要去揾个工噶啦。咁所以咧有好又唔好，咁但系即系公务员，即系大体嚟讲，我谂香港人都觉得佢哋都系一个尽忠职守嘅一个团队嚟。 哦，尤其是有我有啲朋友去完移民再翻嚟，部分咧唔同谂法啦，系咪？净系你去搞商业登记啦，去续牌啦，你就知道香港嘅公务员 系 几咁高效率啦，系嘛？咁啊，各位听众有时间咧，有兴趣可以继续打嚟咧，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依家题目咧都系讲紧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嘅结果嘅。咁啊，阵间听完新闻再翻嚟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2月至4月失业率跌至3%，较1月至3月下跌0.1%，连跌12个月，创3年半新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本地经济活动进一步恢复，以及访港旅客人数强劲反弹，劳工市场继续改善。預計隨著經濟持續復甦，勞工市場在未來幾個月應該會進一步改善。城門隧道將會在今個月21日上午5時起實施二通行，相關安排與今個月初青沙管制區做法差不多，到時將會取消所有人手收費亭和花二通通道，車輛駛經時無需停車繳費，沿路設有交通標誌和道路標記提醒駕駛人士。運輸署說，城門隧道實施二通行之後，左方巴士線將會繼續保留，駕駛人士可使用另外三條行車線行駛，巴士其後會從左方切線入隧道，呼籲雙方互相禮讓。運輸署署長羅淑佩說，與月初青沙管制區實施二通行不同，今次城門隧道的封閉時間只有30分鐘，預計受影響的巴士和小巴線只有一個班次受影響，呼籲市民留意改道安排。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西安和出席中國中亞峰會的土庫曼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會談。習近平說，別爾德穆哈梅多夫今年1月對中國成功進行國事訪問，兩人一起宣布將兩國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在雙邊層面踐行命運共同體，翻開中土關係發展新篇章。習近平又說，中土建交31年來，兩國始終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贏原則進行友好合作，中土關係發展潛力巨大，前景廣闊，中方願意同土方一起努力，將兩國關係不斷向前推進，更好造福兩國人民。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當前台海和平穩定面臨的現實威脅是台灣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頑固推進台獨分裂活動，試圖改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台海現狀。美國、日本等個別國家不斷虛化掏空一個中國原則，從政治、軍事、經濟方面同台獨勢力勾連呼應，對台海局勢緊張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汪文斌強調，中方敦促美日等七國集團國家恪守同中國之間的雙邊關係政治黨，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停止對台獨勢力縱容支持，停止在台灣問題上挑引玩火，不要站在14亿多中國人民的對立面，玩火者必自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雅兰中心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半山司徒拔道近瞭望台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嘅，而家略为多车，揸车经过嘅朋友啦，请小心忍让。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交易广场车多，龙尾去到政府总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浅水湾泳滩段比较多车。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福亨村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南地交汇处。提一提大家啦，荃湾嘅荃景围有水管紧急维修，跟住圣母岭布塘一段啦，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经过要小心忍让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现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是哪一位呢？ 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了几多个关税区呢？ 咦，我未听问答比赛的答案。 现在比赛进入大直路啦，即刻考你，第十五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哪个主办？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 正确，那决赛日期呢？ 决赛及颁奖礼今个礼拜六五月二十号隆重举行。 我哋拭目以待。 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 我们的婚姻。 女强人董思佳向丈夫李宇文讲自己的心底话： 我做金融噶，我哋唔会嘥时间喺无谓嘅嘢度。你就系得咁多时间噶咋？要揾份工嘅，一系就揾份收入高嘅，一系就地位高嘅。你两头都唔到岸。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最近在地盘整亲啊，工伤唔使愁，有劳工处建造业工伤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帮你嘅神队友。受伤工友唔使轮候，就好快可以接受私家复康治疗，全程有专人跟进，咁就可以快啲好翻开工啦。私家服务都只系公立医院收费，雇主要依法喺工伤发生十四日内情报，计划热线2293-7000。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咁啊，头先李葵燕咧都有讲得好，佢自己讲咗好多啦，即系关于华员会，因为佢本身系华员会会长嘛，讲咗好多咧中高低层嘅公务员面对而家人手流失啦。每年都開始似乎嗰、那個離職潮有多喎咁啦。如果單係淨係睇嗰個依家出嚟嗰個公務員薪酬趨勢調查咧，嗰、那個淨指標係2.8%至4.65%咧，似乎就未必可以有效咧吸引到啲人入嚟做公務員啊咁樣啦。咁啊對整體消費啊各方面啊都未必有好處咁樣。咁啊我諗從私人嘅機構，譬如老闆嚟睇。如果不是加咁多，是不是老闆壓力都冇咁大呢？如果從私人機構會唔會？嗱咧，政府公務員都加咁少咯，是不是一般 人会咁样谂啊，所以啲私人机构嘅打工仔咧，譬如如我、公务员加得少，其实我哋系好担心，即系觉得哎呀，阿老板会唔会觉得公务员都加咁少啦？咁样 系啊，系啊。我就咁睇嘅，即係私人機構當然係要睇政府個頭啦，好多時即係你即係對佢有利嘅時候咪睇囉，對佢冇利咪唔睇囉，即係我諗好簡單嘅啫，私人機構嚟講。咁但呢我就反而係擔心，即係你頭先講話即係高層嗰度係加得唔多啦。咁我都係覺得係有一個擔心嘅，因為唔係淨止中層嗰個流失率係高嘅，其實政府嘅高層呢其實嗰個流失率個危機都大嘅，因為去年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都講咗，即係以前係人哋覺得係好似話係天之驕子嘅，所謂即係政務官個個職系咧，舊年嗰個流失率都係破曬記錄嘅。 系，而家又要讲 KPI 啦。以前我冇谂过啦，虽然我都话唔系第一政府工嘅咁多年，我都冇听过你哋要用 KPI。虽然你哋都好各自自己会竞争嘅， 流失就唔关 KPI 事，佢而家都未定出啲 KPI 出嚟啦。当然，同埋我谂 KPI 都系定得比较宽松嘅吓。咁但系就流失嗰啲所谓 AO 咧，都有好多仲系首长级添。即係真係十幾萬一個月嗰隻咧，咁因為私營機構咧，其實真係流失得好犀利，即係呢個階層，即係政府所謂嘅高同中層咧，係流失得好勁。咁今年即係嗰個高層嗰個嘅加薪嘅幅度咧，其實就唔高嘅，因為舊年咧就兩年動薪之後，舊年係加得嗰二點幾嘅啫嘛。咁今年咧就得二點七幾，咁我都有少少擔心，係咪都可以真係可以阻到即係嗰個失血嗰個情況咧？咁 係咁，不如我哋聽下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啊梁子榮睇下點講好嘛？梁議員你好， 你好， 係你好。 主持人好， 系啊，都想听下你意见，因为如果我哋听紧嘅听众可能会觉得，我又唔系公务员，佢加几多减几多，佢都要做噶啦。但其实我真系觉得唔系，因为即系影响晒所有好多嘅打工仔噶嘛。你点睇啊，阿梁议员？ 系，因为本身其实而家公务员佢哋定嗰个嘅薪酬调整咧，其实都系参考私人市场嘅。咁公务员加薪嗰、那个出咗嚟最后嗰个嘅加薪幅度咧。咁其實私人市場又會睇翻公務員嗰加薪個情況，咁所以其實互相去參照咧，所以其實係無論公務員佢加薪個幅度係點樣，其實都影響緊而家私人市場嗰個嘅調整幅度嘅。咁所以如果公務員嗰個嘅加薪幅度唔高唔理想嘅話，其實都直接影響到而家私人市場啲打工仔佢哋嘅加薪幅度啦。咁所以譬如舊年過去嗰幾年公務員有兩年都試過係凍薪啦，咁舊年就只係加咗2.5%啦，咁所以但係呢方面，因為過去嗰三年其實大家都知道就係嗰個通貨膨脹都比較嚴重啊，咁特別今其實都無論電費係加啦，車費又加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嘅生活嘅物價都調整咗啦，咁所以如果喺嗰個嘅調整加薪個幅度都唔能夠抵消到通脹咧，其實都直接影響即係全港即係300多萬打工仔嗰個嘅生活質素咯。 梁子榮就而家政府就話呢個唔係最後嘅嚇，即係仲要作一啲調整啦，因為都仲有其他嘅因素政府要考慮嘅咁。咁你睇而家呢幾個嘅，譬如話中低級，即係有成即係4.65%啦咁，即係嗰個再可以再調高少少嗰個空間有幾多咧？其實最後。 如果再根據即係行政長官，其實佢都有一啲酌情權去調整0.5%嘅幅度嘅。咁除咗考慮而家嗰個嘅調查之外，其實整個公務員調整嗰個嘅薪金咧，其實都要考慮嗰六大因素啦。咁其中包括就係嗰個經濟環境啊，而最主要都係嗰個公務員嗰個嘅士氣啦。咁其實最大影響就係新制公務員，因為2000年入職之後咧，嗰批公務員其實佢哋冇咗長俸啊嗰啲嘅政策啦，咁佢哋都係用翻強積金嗰個嘅制度啦。咁近年大家都知道。醫療福利啦，或者牙科嗰啲嘅福利啦，甚至乎房屋嗰啲嘅制度，其實都冇曬噶啦，差唔多冇曬，同埋嗰個提供服務都唔能夠即係滿足到公務員需求。咁所以大部分嘅公務員其實而家佢哋都希望就係喺個薪酬調整當中可以真係幫到佢哋啦。另外就因為過去嗰幾年政府公務員都係停留咗嗰個零增長啊，咁但係政府服務不斷增長。 薪加。咁現時就好多即係公務員佢哋要大量嘅工作或者新嘅工作咧，都係喺唔加人手之下去處理。其實佢哋嗰個工作量係大增嘅。咁我以我所知，有啲工作咧，有啲公務員佢哋因為平時要聽電話啊，要處理啲業務咧，其實佢哋係處理唔到一啲嘅申請嘅。有啲申請因為要到因為政府嘅服務都有一啲指標啊，即係限住幾十個工作圈之內一定要完成嗰個申請啦。咁有啲公務員因為要趕嗰個嘅時限咧，有好多都需要而家係星期六啊、星期日啦、啊，佢哋冒住即係有啲辦公室冇冷氣之下咧，都要係翻去辦事處去處理啲工作。咁所以其實而家嗰個情況不太理想，咁所以公務員都希望即係喺嗰個薪酬調整當中都可以反映翻個事實，令到佢哋即係嗰個士氣可以提升，亦都可以做到一啲好啲服務去服務市民咯。 阿梁子榮啊，我哋都要即係再重新提一提啲聽眾嘅，依家呢個咧就唔係一個正式嘅加薪幅度，大家都要再聽清楚咧，就係呢個一個薪酬趨勢調查初步結果嘅三級指標。咁最後加薪幅度係點咧，都要行政會議咁啊一齊去諗嘅。咁頭先所講啦，即係包括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喺考慮調查所得嘅薪酬趨勢指標，仲有香港經濟狀況啦、政府嘅財政狀況啦、生活費用嘅變動、職方對薪酬調整嘅要求，同埋最重要，我哋頭先所講好耐就係公務員士氣啦。咁我想請教啦，而家政府或者世界各地都講緊點樣去諗辦法搶人才啊嘛。咁你就算政府按照嘅指標真係加，甚至乎再調整一下，你覺得呢個足唔足以挽留到人才，還是淨係用呢個加薪幅度都唔得嘅？所以就唔好淨係喺度講。 最基本其实每年嗰个薪酬调整咧，其实都有某程度都可以鼓励到咧一啲想加入政府去工作有心去服务市民去工作加入政府个团队啦。咁但系亦都要留意，就系本身其实市场上面都一路去抢呢啲人才，私营嗰个市场甚至乎系佢哋可能系用一啲嘅福利啊，或者房屋嘅津貼啊，或者其他嘅優惠，你過一年都見到有啲嘅商界佢哋唔單止係話五天工作週，有啲甚至乎係四天工作週咁嘅情況。咁所以公務員如果佢哋係本身佢哋係做咗有五至十年，可能掌握一啲政府經驗嘅話，其實私人市場都會搶現有啲公務員嘅。咁所以公務員事務局或者成個政府都要考慮一下點樣即係挽留到一啲嘅人才喺政府方面啦。咁同埋未來嗰、那個職系架構點樣去處理得好啲啦？仲有一啲嘅就係譬如我哋救生員嗰個情況，個職系架構都係唔理想，過去幾年係招聘其實都唔理想。咁所以其中一個除咗係每年嗰個薪酬調整之外咧，其他嘅福利政策咧，其實政府都需要考慮多啲嘅。譬如就係現時嗰個公務員嗰個嘅退休個制度，用強積金係咪都可以參考好似係教師嗰個公積金制度，自己去自管、自己去投資，令到喺呢方面吸引多啲人才入政府。政府應該多方面考慮多啲唔同嘅政策去處理咯。 即係你都覺得即係現行即係公務員嗰個嘅整個薪酬嗰、那個嗰一套嘢咧，即係都未必係咁能夠即係抵禦得到即係私營機構，尤其是係喺嗰個經濟強勁復甦嘅當頭啦，而家係可以真係防止佢哋即係流失去私營機構，係咪啊？因為有好多公務員都覺得，即係私營機構雖然即係政府雖然話穩定啫，咁但係私營機構咧，佢真係即刻可以個經濟好轉咧，即刻係可以享受得到嗰個成果嘅，即係譬如個老闆加人工可以好快嘅，又可以有商量嘅咁樣嚇。咁香公務員就冇噶嘛，咁你覺唔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嘅擔心嚟嘅咧？ 呢、這個都係擔心嘅。過去一段日子，其實都有好多公務員都睇到私人市場嗰個嘅福利啊、人工啊嘅調整咧更加優厚。加上就頭先我所講，即係現時因為公務員新嘅公務員佢哋係用強積金個制度啦，咁所以其實佢哋留翻喺度或者出去嗰個私人市場嗰個成本咧，其實好低嘅。咁所以其實佢哋跳出去嘅話咧，薪酬吸引啊、福利吸引啊、其他嘢工作時間又有一啲優惠，唔好似咁樣限制嘅情況之下嘅話，其實政府要留人才、搶人才，唔單止薪酬調整嗰方面咧，其實仲有其他各方面嘅員工福利咧都要一併考慮。咁但係當然即係政府都會憂慮，即係嗰個自己財政狀況啊，整體 體嘅經濟環境啊，對社會嘅影響啊，即係政府我哋明白嘅。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就係、是政府挽留人才嗰方面真係可以體恤緊而家即係現時公務員佢哋嘅工作量啊，同埋嗰個人手不足嘅情況之下，點樣可以令到現時仍然留低政府呢批嘅公務員咧，可以即係開心工作，亦都可以照顧到家庭咧？政府要明白呢一點咯。 好啊，唔該曬梁子榮。梁子榮咧就係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嘅，不如我哋又聽聽咧，即係私人嗰邊應該點睇啊？好嘛？咁我哋而家咧請嚟環球管理諮詢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李漢祥嘅李生，你好。 Hey, 大家好， 系啊，咁啊，即系老实啲啦，直去访问就要问你啦。有关于私人嗰边，其实而家我哋喺参考呢一个薪酬趋势调查方面咧，其实系咪都好影响？即系譬如而家出边嘅抢人手，佢究竟咁样加薪嘅幅度，而家嘅建议到时会参考噶嘛？系咪？咁啊，系咪即系吸引到挽留人才咧？个个都话抢人手。 如果用政府公布呢幾個嘅百分比咧，我覺得同私營市場咧係相若嘅。咁對於私營市場咧，我未見到即時嘅影響，因為咧絕大部分嘅商業機構咧，其實會喺年尾咧先至去負責去做嗰個出年個薪酬調整嘅建議嘅。咁就可能喺年尾拍板之後咧，有啲公司就出年一月，有啲公司出年四月咧先至會作個薪酬調整。咁所以咧，我相信如果講緊喺私營市場咧，目前觀望到第三季尾咧，最重要係兩個因素嘅啫。第一就是個經濟復甦嘅速度有幾快。第二就是本身各自公司自己嗰個業績嘅表現，咁所以政府呢個數字出咗嚟，同目前我睇私營市場相若咧，未必有直接好大嘅影響住嘅。 嗯，咁你預期其實而家政府嗰、那個經濟預測都非常之正面，好樂觀嘅嚇，已經即係錄得好正面嘅即係增長啦嚇。咁有人預測即係成年可能有成5.5%嘅增長添咁。咁你覺得你？到年尾啦，你預期私營機構係咪都會同政府而家呢一個相約啊？抑或更加會多少少添咧？ 嗱，如果我哋真係睇翻冇特別嘅不測嘅疫情嚟嘅時候咧，我相信咧可能會再比而家政府呢個公布嘅數字可能係再多1%左右度咯。因為其實我哋睇翻咧過往，如果我哋冇特別嘅疫情嘅影響咧，即係私營市場一般咧每年嗰個加薪幅度咧都係介乎2%-6%左右度嘅啫。咁所以今次政府出嚟呢個數字咧，我覺得同私營機構咧係相對地去貼近。咁所以我會睇到如果嗰個經濟嘅復甦嘅勢頭，好似政府咁預測嘅話咧，可能去到年尾，啲私人機構咧，或者出年嘅調整薪酬幅度咧，我都係講緊3%-6%呢個水平左右度啦。 嗯，嗱，咁我想請教翻啦，咁啊，舊年咧呢個政府高層嗰個淨指標咧，嗰個係7.26%，但係今年呢個淨指標咧就係2.87%嘅。咁過一年咧，私人市場高層薪酬係咪？都有類似的情況，但還是真的各行各業了，看你 hit 哪樣了，如果你是那些搶人才又搶不到，才會稍微高一點還是怎樣呢？ 其實呢，今次那個高層是2.87%呢，我覺得是有少少跟我心目中看高層的人工呢是低了少少的。那當然啦，因為社會上面呢是很欠缺人才，特別我們講緊經理級的失業率呢是1.4%。專業人士的失業率2%左右度，咁其實我預期一般如果大公司佢哋中高層嗰個加薪幅度咧，大致上係5%左右度，咁所以今次政府出嚟嗰個數字咧，比我預期中又好似係低咗少少嘅。 嗯，咁你覺唔覺得其實又嗱，即係講我唔知點樣猜測佢哋嘅心態啦嚇，即係私營機構佢哋都好缺人啦。咁既然政府都加得唔係咁多嚇，即係啲高層即係公務員，咁係咪都係一個機會佢哋可以真係可以搶到一啲比較高層嘅即係人才咧，從即係公務員架構吸引到出去私營機構打工咧？ 其實唔容易嘅，我諗咧因為我都有做過常寫政府揾啲人才出去啦。嗱，第一，如果佢哋係長俸制嗰批咧，佢哋要計嗰個長俸嘅賠償金額咧，天文數字啦。咁當然啦，如果喺公積金制底下咧，其實佢哋本身嗰個人工我相信咧係高層嘅公務員喺同私營機構比咧，都有相對高嘅競爭力。除咗一啲我哋講緊係一啲頂端嘅金融啊、投資行業等等咯。咁同埋即係政府公務員要轉出去。 去私營市場咧，佢嗰個嘅轉工嘅成本都唔低嘅。咁、所以咧，我相信目前為止咧，我睇唔到喺私營市場咧同政府嗰個嘅競爭力咧。我相信如果講吸引人才嚟講咧，目前都冇乜大嘅變化，都係維持住咁嘅狀況左右度。 但剛才李葵燕都有讲，即是而家新入职嗰班呢其实冇咗长俸啦，无论医疗啊各方面都已经唔太吸引㗎啦嘛。咁呢样系咪又可能系令到多啲人鍾意转出去呢？即系包括咗好多因素，即系包括咗有啲人觉得公务员就可能有好多不同嘅限制啦，而家即系佢哋觉得。又或者而家啲年轻人佢哋鍾意 slash 㗎嘛。佢哋嗰啲自由弹性返工啊，你就唔系好似我哋以前咁㗎啦。系啦，点睇？ 如果你講緊中高層嘅公務員咧，佢哋嘅其他福利，譬如講緊假期啦、醫療等等咧，到目前嚟講都係勝過平均私人市場嘅水平嘅。但如果你講緊後生一輩，佢哋真係想多啲居家工作啊，彈性上班時間咧，可能若干嘅商業機構咧提供到呢個彈性咧，無可否認咧，可能係會吸引到佢哋去私營市場，而未必咧係幫政府打工嘅。 其实你哋系咪都系觉得系私营机构嗰个医疗福利冇政府咁好嘅咧？因为我就觉得，即系喺政府做咗咁耐咧，我真系觉得唔系咁好嘅啫。政府个医疗福利，当然即系你有病嘅人唔使钱睇医生啦。咁但系即系好嘅即系大机构啊咁样，佢全部都系买晒即系医疗保险嘅。咁你去睇医生咧，其实系易过你政府打嗰个所谓即系嗰个 family clinic 啊，打嗰个电话去排队嘅，系咪？系咪呢个系一个共识嚟噶？即系你哋商界都系觉得。 如果商界咧，除咗个别即系都比较大啲嘅机构之外咧、我哋讲紧恒河沙数嘅中小企咧，其实佢哋分分钟系冇医疗福利咁滞嘅。咁、有一啲大机构咧，本身佢哋个医疗福利咧，我自己睇咧都未必及到政府。尤其是有啲机构咧，佢可能都仲系包紧西医嘅门诊啊、住院等等，可能牙医亦都未必包嘅。咁、所以我哋真系可能讲紧市面上啲大嘅蓝筹公司啊、大嘅银行等等咧，佢哋嘅医疗或者其他福利咧，先至有機會可能同政府係相約咯。 好啊，唔該曬李生。咁啊，李漢祥咧就係環球管理諮詢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不如聽聽聽眾點睇咯。我哋有嚴小姐嘅，你好，嚴小姐。 你好，主持。我想講下咧，啲公務員咧，即係唔應該要求加咁多人工啊？點解咧？因為而家社會都唔係話咁繁榮，同埋即係老實講啊，而家好多人都分分鐘失業嘅。因为嚟讲咧，你虽然话啊，私人机构就一话转去私人机构点好点好，但你唔好忘记、私人机构分分钟炒你鱿鱼、一经济唔好，起码你政府工啊，起码都唔使休呢样，即系休分钟俾人裁员先啦，系咪啊？咁仲有即系话斋，而家即系话斋，而家个经济唔系话以前啊咁好环境啊，而家真系话斋啊，即系个社会啊越嚟越啦，即系经济差。仲有啊，我仲想讲下咧，佢话追翻两年前嗰啲加人工，我想问佢咧，两年前啊，私人机构炒好多人啊，你政府嗰啲公务员有冇俾人炒过咧？你要好谂、喂，老实讲咧，你仲要求追翻两年前嘅加薪，即系离晒谱嘅。而家经济唔系咁好啊，仲有啊，即系话斋，而家好多人分分钟啊，而家输入外劳啊，分分钟啊。啲人啊，冇工做先啊，搞到啲市民系咪啊？ 好，唔该晒严小姐先，我哋啊听一听另一位听众关先生，关先生你好， 关 先生喺咩度？系你又分享一下。 我讲，即系有听过今朝有啲政府嘅代表，即系嗰啲政府嘅公务员嘅代表都有讲啦。咁其实我就觉得有少少就唔公平，其实而家都嗰个财赤嗰个预算案啦，即系香港又唔系咁有钱啦。咁但系咧，佢哋就即系。只是一方面成日看到自己觉得加期都加不够人工了，其实现在政府工的待遇绝对是不低，你说你不要跟私人市场一定这样比了，他们福利又好过人家，入职点亦都高，人家加人工的时候他们都有得调案，我就觉得基本上如果是私人公司的打工计根本就消化保值的，经济一人不要炒油了，他们就只是望到自己觉得有些什么不好就講緊而家份工點樣辛苦，話個 workload 頂好高，呢啲其實一路都係私人市場所有員工都要失敗嘅嘢嚟。佢哋好似而家先啱啱發覺，見到有啲咁嘅情況咁樣咯，即係有少少唔公平。我諗佢哋有陣時自己都要諗一諗，係啦，點解要令到個社會佢哋係特別優越於高人工嘅人哋咧？或者係佢哋要爭取咁多嘢咧？但係出嚟個意思就係其實佢哋工作係唔高嘅。 好，多謝曬你先，唔該曬關生。不過我都想補充啦，因為如果我哋做私人公司嘅打工仔咧，因為佢哋最尾啲私人公司嘅老闆都會參考呢個噶嘛。即係如果有少少我有少少私心，我梗係希望公務員加得好啦，咁我先俾到壓力老闆噶嘛，係嘛？好啦，今日陣間咧先聽交通消息同埋新聞，翻嚟我哋繼續傾其他嘅議題嘅。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半山司徒拔道近瞭望台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青朗公路有坏车，而家近住东城里一段咧系慢车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车龙就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车龙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去到彩虹隔音屏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 系， 我想请教下你咧、我哋冇年龄歧视啊，不过我自己真系咧，我老人家我自己好少喺网上买嘢，你自己平时兴唔兴喺网上买嘢噶？ 我都有喺网上买， 我买飞咯，我睇戏嗰啲就会咯，但系我啲朋友无论买衫啦、日用品啦，什么都中意喺网上嘅，咁而家都好流行噶啦。咁我哋嚟到呢个时间6:43啊，咁我哋讲啲咩话题咧？就系、呢个海关啊，咁啊拘捕咗一个婴儿用品网站嘅负责人，咁啊涉嫌收款之后咧就。冇喺指定嘅時間度供貨咁樣，咁所以就採取行動啦。咁拘捕咗咧網上零售商嘅一個男經理同埋一個女董事啦，都係46歲嘅。咁賣嘅係乜嘢咧？咁可能有部分聽眾都有興趣嘅，就係、預售嬰兒用品套票嘅時候咧，就懷疑不當咁樣接受付款，咁就違反咧商品説明條例嘅。咁有啲預繳式嘅成分，即係買套票，跟住到時到後咧，你就可以嬰兒用品你就可以攞到。咁當然比出邊嘅市價又平。一折咁啦，咁所以以往都好多人，包括咗我身边都唔少朋友话有。佢哋興係點咧？買咗翻嚟唔啱又有得退，即係譬如有啲網站係咁啦，佢哋就覺得冇蝕嘅，同埋都慣咗呢一種嘅消費模式 啊。 但係不同人啦，我就覺得我先俾咗錢扣咗先，到時換又要或者投訴嘅時候俾個負評佢，咁都嘥我時間嘅嘛。即係有啲人會咁諗，但係我諗依家嘅趨勢都已經向曬網上㗎啦。所以呢方面，如果無論海關啦或者其他執法人員，佢有啲。咁嘅行動咧，係應該多啲人要知道，其實有啲咩可以防止啦。通常嘅做法係點啦？可能涉及不法之徒，佢用嘅方法係點樣可以吸引到啲人會係咁大批咧？咁啦，咁而今次咧涉及呢一個懷疑嘅網站去用呢一個收款之後冇指定時間供貨，包括咗我突然之間見到好多人話可以去退款喎，咁啊個個湧曬去，希望可以即刻我原本買嘅嬰兒用品可唔可以早少少攞翻咧？咁樣咁你都知啦，一多人去湧去攞貨嘅時候喺網上，咁你個存貨。通常都未必有咁多噶嘛，咁你就會出現咗我買咗嘅套票，到時就未必可以你幾時中意換到你嘅貨品，就有咁嘅情況啦。咁 係啊，係啊，就其實海關商品説明即係調查科咧，就今日都見到記者啦。咁因為係佢自三月開始咧。就已經有好多市民去舉報一間網上嘅零售商㗎啦，就話佢有啲套票咧係換取啲嬰兒用品嘅，咁即係你可能幫襯幾多有啲套票啦，後面買好平啦嚇，又應承你幾時有貨啦，咁但係咧就真係冇即係準時係可以交到啲貨物俾啲客户嘅，咁亦都又唔肯退款啦，咁咧就截至昨日咧 就收到216宗個案添㗎啦，即係牽涉就廿幾萬嘅嚇。咁最大一宗嗰時候18,000喎嚇，哇！即係其實啲人都好闊佬喎，18,000係買嬰兒用品就 你唔記得啫，你自己仔大曬，其實而家啲嘢真係好貴嘅養老 咁啊係，咁但係即係預早繳咁多錢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大風險咯，我覺得 係咁。但係作為爹哋媽咪，佢覺得我反正一定要用啊嘛，係咪？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用嗰啲日用品，佢會大個噶嘛。如果遲遲佢都未，佢都未話有貨，咁我咪唔啱用咯。嗰啲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啊？應該要點樣注意咧？我哋而家咧喺電話旁邊請嚟咧海關商品説明調查組總貿易管制主任何正廷嘅 Madam Ho 你好。 啊，兩位主持人 你好。係啊，我哋講啊唔夠，你講咁有力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咧？今次嘅情況係點樣？睇唔睇提醒到啲市民？ 哦，咁其實海關咧近月咧都收到好多市民啦舉報啦，關於一間網上嘅零售商，佢哋喺咧網上平台裏邊咧用一個預售形式咧去售賣一啲套票啦，咁之後咧就可以換取一啲嬰兒用品嘅。咁但係當接受客人付款之後咧，佢哋咧就未有按照翻承諾啦，喺指定日期或者合理嘅時間咧去向客人咧供應有關嘅貨品嘅。當然啦，亦都冇安排任何退款嘅。其實就呢單案件嚟講咧，啲呢個商户咧最主要嘅營業方法咧嘅手法都係話，佢喺網上平台啦，或者係利用佢哋官方嘅一個網站去做宣傳，佢哋以一個預售套票嘅形式咧去換購一啲貨品。而價格方面呢其實是浮動和是不定時咁推出的。咁其實呢有好多客户呢就希望買套票之後呢嚟換購貨品嘅時候呢就未能夠呢係喺指定日期間呢係收到貨品啦。咁海關當然對呢件事啦就好高度關注啦。咁我哋馬上亦都跟進有關個案。咁喺昨日呢同埋今日呢我哋都分別拘捕咗呢呢個零售商嘅一個男負責人同埋一個女嘅董事啦。咁我哋而家呢正在呢就係保釋候查嘅。佢哋呢我哋都係懷疑佢哋係話佢哋咧係違反咗商品説明條例嘅不當地接受付款咧而被拘捕嘅。 嗯，咩其實咩叫不當地接受付款咧？ 其實咧，如果可以簡單啲講咧，就話其實咧，不當地接受付款咧，就係話其實可以分為到四方面啦。嗱，當你收你一個商户啦，你收取咗客人嘅錢嘅時候咧，你係冇一個你一定要係在指定的時間供貨啦。如果你是沒有一個 合理的解釋，而你不在一個指定時間裡面供貨啦，又或者你是供應的貨品呢是跟你之前呢是訂購的貨品呢是完全是不相同的，又或者呢你是沒有一個合理的理由呢是解釋返辯解返點解你呢係唔提供呢有關嘅貨品啦。又或者呢喺呢度呢個時候呢你其實係冇辦法呢係證明咗呢你喺收貨之前呢其實呢已經係有能力呢係供應呢啲貨品呢，而你收取一啲人哋嘅貨金呢都係可能呢係抵觸咗呢個不當地接受付款呢個咁嘅條例㗎啦。 咁、似乎呢個個案真係佢都中曬呢幾樣嘢喎。其實多唔多咧？即係呢一種咁樣嘅，即係犯案嘅，即係手法，你哋接觸得多唔多？ 其實我哋海關咧，其實以往嚟講咧，都有好多呢啲即係類似 case 啦，即係類似案件咧，都係話可能係收咗貨款之後咧，就可能提供一啲同你哋訂購嘅貨唔同啦，甚至係完全唔提供貨品俾啲客人嘅，都有呢啲咁嘅個案，都幾多下噶。 咁我又想請教 Madam Ho 啊，一般如果我係網民咁樣啦，我如果即係懷疑自己受騙啦，又或者我好唔滿意佢呢一種嘅銷售手法，其實通常我要準備啲乜嘢嘅證據啊，又或者我要準備多幾多資料先至可以方便海關或者執法人員去容易啲去搜集多啲情報同埋資料可以打擊咧？即係至少我哋做精明消費者嘅時候，點樣先至可以保障到自己，而有咩事執法人員都容易啲去跟進呢？ 或者我可以嗱，同大家分享翻啲小貼士啦。其實而家咧嗰個銷售嘅即係嘅情況咧，好多時咧啲我見到好多嗰啲客人咧都會中意喺一啲網上嘅購貨啦。咁首先咧，其實你選擇呢啲供應商嘅時候咧，首先就要睇下個商户係咪一個可靠啦。咁如果係即係好似就依今次咁嘅案件啦，一個係預售形式嘅售賣嘅產品咧，其實都幾多嘅。咁首先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其實你預繳式嘅呢個銷售咧，其實真係有存在一啲風險嘅，同埋有關產品供應量你都要留意啦，同埋供應期。咁當然啦，其實消費者自己都留意翻咧，其實你當時係咪有咁嘅需要係要購買一個咁大量嘅貨物咧？同埋需要其實牽涉到嘅金額都幾大嘅，或者可以考慮一下。 冷静一下，你先至再做一个交易啦。咁喺当交易嘅时候咧，当然你要睇清楚佢网上面咧所显示佢当时咧即系承诺俾你嘅一啲要嘅条件啦。咁到你係真係收到貨物嘅時候啦，你都要核對清楚啦。最重要咧係你一定要咧係問翻相關嗰、那個零售商咧攞翻有關嘅單據，而單據要睇翻咧清楚係咪上面咧係已經係註明咗係詳列咗你有關你貨物上面嘅資料。當你即係買完個貨物之後咧，記住 keep 翻好自己嗰張單，留翻日後咧，如果真係要作出申訴嘅時候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基本嘅資料㗎。咁當然你交易過程裏面，如果可能你哋有啲可能係一啲談話嘅內容啦，咁或者可以係 cap 圖啦，咁都係方便我哋咧作為一啲日後咧調查嘅一啲基本嘅資料嘅根據嚟嘅。 嗱，即係如果有市民係真係有呢啲買咗呢啲套票啦，咁即係可能係買咗呢一間即係商業，即係呢個平台嘅套票啦嚇。咁佢就好似你咁講，即係保留曬呢啲咁樣嘅單據啦。咁佢可以有啲咩嘅途徑係去可以申索翻咧？係咪一定從民事啊？抑或如果你而家即係拉咗呢啲人啦，咁可能係有提出即係檢控啦。咁係咪檢控咗之後，咁即係嗰啲苦主係咪都有一啲可以即係攞到一啲嘅補償嘅咧？ 我哋海關咧最主要咧就係負責執法同埋執行咧，我哋而家呢個組別咧最主要都係負責執行咧個商品上面條例嘅。咁而就有關嘅 case 咧，我哋即係有關嘅案件咧，我哋都發現網上面有零售商咧可能咧係懷疑都係抵觸咗嗰個商品上面條例啦，不當地接受付款啦。咁其實我哋都呼籲翻咧，其實較早前咧，如果喺呢個網上零售商真係買咗呢啲嬰兒套票而未能夠收得貨品嘅時候咧。又未向我哋舉報嘅咧，都可以向我哋咧盡快同我哋聯絡啦，提供翻有關資料啊、單據啊等等嘅。其實我哋都有提供咗24小時嘅舉報熱線啦，25456182，同埋一個專用舉報嘅電郵咧，係 crimepod@custom.gov.hong kong 嘅。 好啊，咁不如我哋又听下，如果听众你有亲身经历，或者你有啲疑问咧，都可以趁阿 Madam Ho 喺度嘅时候咧，都可以打你一齐倾下嘅一阵间。咁啊，电话咧就系1872311 1872311。Madam Ho 啊，咁我头先都想问啦，因为你主要咧就系负责商品说明条例嗰边。其实自从有咗呢样嘢之后咧，啲卖嘢嘅人，无论以前我哋嗰啲咩石斑快饭啊，有套我见到有阵时啲茶餐厅咧，都括弧写到明呢、這个唔系真系石斑嚟嘅咁啦。咁但系譬如喺网上。我有啲朋友咧，佢自己搞一啲嘅网店咁样啦，佢有阵时都会，佢话个 caption 写得好咧，就真系吸引到嘅。咁但系呢方面，如果喺你哋去执法嘅时候，乜嘢叫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嘅时候，有冇啲好具体可以提醒到？唔单止系买嘢嗰啲，因为今次都系我相信好多精明妈妈系一心谂住悭钱，佢哋又成日喺网上购物，咁所以佢咪会周围会可以希望用呢个方法套票去买平嘢咯。咁如果真系卖嘢嗰啲，唔系全心呃人嗰啲。违反商品说明条例，譬如喺网上，通常系啲咩情况都要小心啲噶？ 其实我哋都系提醒翻商户啦，其实都系要遵守翻咧商品说明条例里边嘅规定嘅。咁如果就好似呢啲啲预售嘅一啲嘅货品咧，咁系商户啦。如果你哋未有能力咧，系就可以喺指定或者合理嘅时间咧，系供货咧俾一啲你哋嘅客人嘅话咧，其实真系唔应该咧收取消费者啲预付嘅费用嘅。如果你至于话其他啲唔系一啲预付嘅啲货品咧。好似你頭先所講嘅，譬如一啲餐廳啊，或者一啲鋪頭上面銷售一啲貨品咧，你需要係展示翻你貨品有關嘅一啲佢本身嘅嘅名稱啊、內容等等咧，你一定要係正確咯，呢樣嘢係最緊要嘅。 好，唔該曬 Madam Ho。咁咧，阿 Madam Ho 咧就係海關商品說明調查科總貿易管制主任何正廷嘅。 小心進燈，病魔走近。坐得多要动身，至少呢凳每天行多一阵，慢性病会离身。 我是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的。 我是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吃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的士、小巴业界经常指人手短缺，少年轻人入行，究竟而家情况点样？有咩方法可以解决？另外， 社会都关注司机的身体状况，续牌的时候体检又可以怎样做？今个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政坛新秀训练班，请来小巴以及的士业界代表同主持叶振东以及政坛新秀一起倾下。 接棒吧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 Faisal， 你哋可以叫我 Bubu Faisal。我是巴基斯坦人，亦都是篮球教练。CIBS 可以俾到少数族裔喺大气电波，可以用自己嘅语言讲自己嘅故事，真系一次好好嘅经验。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 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1日。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啊，有冇啦？头先我听咗咧，阿海关啊 ，Madam Ho 咧，佢都有教嘅，即系无论系预缴消费啦，你上网啦，你作为嗰个买家，又或者你作为一个网店嘅网主，其实都要好小心。你如果冇足够嘅货咧，你就唔好收晒人哋咁多钱先。咁我谂我就比较紧张咧，就系如果我而家系个网民，好似净系得咩小额钱债审裁处慢慢追。感觉上就呢个可能是一个黑板印象嚟嘅，咁啊真系有排都追唔到，会唔会咧咁啊？咁法律上应该有啲咩我哋可以请教一下咧？我哋电话旁边咧，立法会议员本身系执业大律师嘅容海欣，容议员你好， 你好啊， 你好， 系啦。咁我哋作为小市民，真系想问一下，其实呢啲有人话多话多，话少唔少，18000咁啊，咁啊追得嚟又要翻工又要剩，即系害苦咗好多妈妈嘅。其实系咪真系好难嘅咧？如果佢咁样去即系慢慢从法律途径去追讨？ 其實是困難的，即是現在我們靠政府啦，即是海關啦，靠相關說明條例，其實如果在政府方面呢，他們如果成功檢控到呢，都有機會拿到個賠償令，咁就唔使啲小苦主去自己逐個去小額錢債嗰度追。如果當然唔入罪啦，即係好多原因啦，佢未證明到佢真係有心去咁做，或者佢真係原來有貨係暫時性嘅，咁可能喺呢條條例唔入罪嘅話咧，咁嗰啲小苦主咧就有可能喺未定罪之前就去即係定。未定罪之前就要去小額錢債嗰度追，或者佢冇被定罪都可以小額錢債嗰度追咯。因為就算佢係唔被定罪，唔代表佢冇欠款啊嘛，佢繼續欠緊款噶嘛。咁所以喺個民事上，成個程序其實係長冗嘅，包括個小苦主要自己寫狀紙啦，跟住睇下個答辯人會唔會出嚟抗辯啦。如果抗辯嘅話，可能亦都有唔同嘅口供嘅來往啦，同埋要花時間啦。咁所以對於小苦主嚟講，係會唔會係唔成正比咧？即係個損失可能幾千蚊或者10000蚊，但係又要花上幾十個小時或者係百幾個小時去準備個案件啊，去籌集一啲嘅資料啊，包括係證據啊咁樣。咁其實對於小苦主嚟講都係困難。咁所以我哋一路響立法會咧，都對即係同律政司反映啦，即係對於一啲冇律師嘅抗辯人咧，即係包括小額錢債，佢哋冇律師代表啊嘛，咁所以俾到佢哋嘅支援係咪應該多啲？同埋如果個即係嗰個商鋪人啦，佢真係肯出嚟嘅，係咪有一個調解嘅方案可以俾到小苦主咧？咁所以都希望政府可以喺唔同嘅方面都幫到呢啲苦主，希望可以盡快咁解決問題，攞翻啲錢。 嗯，海欣嗱，我頭先聽到咧，我同楊立門都立曬頭。哇！如果你要我自己寫狀紙，你無論係讀幾多書，都係兩樣嘢嚟噶嘛，係嘛？如果我唔係讀過科，咁你就真係勞心勞力，點止百幾個鐘啊？直情又驚錯啦，又影響情緒啦。咁調解會唔會係其中一個方法咧？政府可以點做呢？一陣間新聞完咗咧，可唔可以再揾你翻嚟，我哋繼續傾呢樣嘢？ 好啊， 係啦，因為我諗好多人都喺網上購物噶嘛。今次就算你冇事，但係我哋都聽定先，有啲咩可以學下嘛。咁我哋咧而家可以先聽聽新聞先，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嘅市民可以打1872311一齊傾下。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满啊，我哋头先咧就啱啱同阿容海恩立法会议员倾咗一阵，我哋叫翻佢出嚟好嘛？ 好啊， 容议员你好。 你好啊 ，Hello。系啊，咁啊，虽然你身份系执业大律师兼议员啦，但系议员嘅身份梗系重要啲啦。因为政府可唔可以做多少少嘢咧？就系因为如果你头先所讲，要市民自己写状纸，又或者如果我揾个律师，哇，我追翻可能都唔够俾律师费。如果萬零蚊或者几千蚊，其实政府依家个保障或者嚟紧仲可以，你建议做多啲乜嘢咧？ 头先我哋最尾就讲到希望调解可以处理到啦，即係会唔会喺商家嗰方面，即係当然啦，如果佢哋调解成功，咁呢个喺佢哋刑事案嗰方面其实都帮到佢哋自己手。如果真係定咗罪，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求情理由嚟嘅，即係我已经和解晒啦，亦都赔咗大部分嘅钱，咁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帮到个被告人嘅。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个前提之下，亦都系希望政府啦，即係会唔会系有啲其实已经现有一啲机构呢，会唔会系可以主动咁样，或者当然要个商家自己肯愿意啦，出嚟同返啲股主出嚟讲，即係有冇其他方案可以处理到，又或者可唔可以换其他产品啊，可唔可以有其他嘅办法可以处理到。其实调解就比一般嘅诉讼系好嘅，因为佢个选项系多啲，亦都可以俾到你一啲响诉讼攞唔到嘅选项，包括系用其他嘅物件或者用其他嘅方法去抵债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嘅方向啦，亦都响个讼费嗰定系悭好多钱啦、时间啦、压力上面都悭好多啦，唔使当事人嚟写咁多嘢啊，去同个调解员讲就得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睇下会唔会有咁嘅方向，可以俾到呢个选项俾啲苦主，可以有一个解决嘅方案。 系阿容海欣啊，即系调解呢一个方式咧，其实香港都讲咗好耐啦。咁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俾我哋啲听众听下？即系讲一讲，譬如而家香港呢个情况咁样吓，究竟调解呢一个手段系咪已经用紧嘅咧？如果未嘅话，系点解唔用多啲咧？有啲咩嘅困难唔用？咁样，咁你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呢样嘢 嗱，我哋通常点样去促进一个调解咧？其实要双方大家同意，无论系个苦主啦，同埋嗰个商家啦，咁样而家个情况就系个商家啦。咁佢哋同意就利用一个嘅调解员去同佢处理晒成个案件嘅。咁个调解员咧就会分别同商家会独立自己倾啦，同埋同个事主都会倾，睇下有啲咩大家个底线喺边度，有啲咩方案可以大家行得埋啲嘅。咁、那个调解员个角色就系咁，其实佢都系一个中立嘅角色。咁我哋见到咧，即係過往我自己嘅處理一啲嘅個案啦，包括係一啲美容，大家聽啦，美容院執笠咁樣啦，即係好睇啦，有啲美容院執笠，跟住好多客户都係冇辦法嘅。咁我哋都嘗試係，即係當然議員都可以充當一個調解員嘅角色啦，兩邊都講咁樣。但呢個都係一個 informal， 即係一個非正式嘅調解方式。但係都需要，即係我自己亦都有個調解員啦。但係我覺得即係而家社會上面亦都好多中心咧，有個調解中心咧，係俾提供呢啲服務，個費用亦都唔算貴嘅。咁如果大家合理咁樣或者而家見到嗰啲苦主都組成咗一個群組咁樣啦，咁佢哋其實都可以組成一個方睇下會唔會係大家一齊都嘗試去揾一揾個商家睇下會唔會有咁嘅可能性咯。尤其是而家媒體都參與咗啦，咁多人報道呢個案件啦，其實佢哋都大家都知道點樣揾大家噶啦。咁我相信都有咁嘅可能性，希望可以從呢啲另外嘅方向可以幫到佢哋去解決呢個問題咯。因為你要追幾千蚊、追萬幾蚊，其實真係少數目，同以前美容中心倒閉嘅其實差唔多。我哋買嗰啲計劃都係萬幾千蚊咁樣。咁所以都希望可以社會啦，俾多啲嘅信息咧。其實調解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處理。你話大家去小額錢債仲要各自咁做，同埋我哋而家香港未有集體訴訟嘅，即係唔可以組埋全部一份過咁樣，我哋又冇呢個說法，冇呢個做法。咁所以要佢哋逐個自己做嘅人辛苦，亦都知道大家都係媽咪嚟㗎嘛，佢哋又要透住小朋友啊，又有其他嘅，可能有啲係返緊工，有啲又要照顧家庭咁樣，其實真係冇咁多時間去處理。咁所以希望政府睇下點樣有一啲中間人嘅角色可以介入到啦，亦都幫到呢件事啦。 你講呢個方式，我諗值得係即係我諗即係宣揚一下囉，因為有好多苦主呢，即係好似你咁講，都自己又忙啦，同埋都未有過 咁樣嘅即係變認識嘅程度走去做呢樣嘢嘅。咁變咗你唔係話你做咗苦主就即刻人跳出嚟就話幫你咁啊？咁即係咪都亦都個亦都唔係一個政府嘅行為嚟？係咪？即係政府而家冇角色噶嘛？即係呢一個 嗱，你叫海關做唔到啲角色，因為海關做緊檢控啊嘛。咁佢就負責刑事案嗰度，佢就唔會直接同你聯絡嘅。咁但係你話如果有中間人，即係我知道今次呢單亦都有議員、有區議員定議員係接咗呢啲， 但係呢個唔係你嘅政職嚟噶嘛？即係你唔係做議員。 係當然啦，當然啦，但係佢都可以睇下會唔會係做到中間個促成者咯，即係都可以當然佢有冇呢方面嘅知識或者有冇呢方面嘅專業，其實都唔緊要，最緊要有心幫嘅啫。如果有心，你可以提議佢哋啊，可以揾調解員或者揾啲人去做中間人，大家拉埋試下傾下啦。如果呢間公司或者呢個董事呢間公司係仲有啲資產嘅，會唔會係可以咁樣？有冇啲嘢交換到啊？或者係變賣到，跟住俾翻錢啊？唔使等到去成個或者係 wind up， 即係我哋成個清盤嘅程序，跟住要過曬成個清盤程序先到啲苦主咁樣。咁可能留低嘅又唔多，但係都要睇翻呢間公司嘅個別嘅情況，睇下佢係咪仲有其他債主，或者佢係咪有啲乜嘢嘅難處咯。即係真係睇個個案咯。所以都希望睇下個商家啦。即係始終佢自己有一個咁大嘅群組，咁多客户幫襯佢，其實佢過往都係一個好嘅相遇啦。咁睇下佢有啲咩嘅辦法，可以亦都可以幫翻支持佢咁耐嘅忠實支持者咯。即係呢個大家都係營商嘅責任嚟嘅。 冇錯。 好，唔該曬容海恩。 唔該曬你啊。 係啦，容海恩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兼執業大律師嘅。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每日兩個鐘帶嚟唔同醫學資訊，健康小知識。 星期五将会探讨炎症性肠病同怀孕嘅关系。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政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旅游乐园之 美国加州体验之旅下集， 今个星期 Chris 继续同大家分享加州之旅嘅所见所闻。他租了一架旅行车，一试揸露营车的好玩体验，还去埋加州南部的沙漠地带。 由于天气不似预期， Chris 原本计划去最热和最干的地点，究竟他怎样改变行程，最终完成目标呢？ 留意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Chris 梁彦忠、刘莲、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啦，文啊，我哋不如又讲下阅读啊，好唔好啊？我哋除咗上网咧，香港都仲系无论系中小学、大学就睇情况啦。咁其实咧，啲小朋友依家无论你喜欢唔喜欢咧，其实佢哋如果香港读书，好多时咧就无论系默书啦，平时又要好多 readings 啦，好多阅读啦，参考书又课外书。你以前份工估你都系读书叻嗰啲人啦，你其实中唔中意读书噶？嗱，我估你阅读能力应该高，但你中唔中意？ 我中意阅读，但系唔系好中意读书。 嗱，点解我会咁讲？成日都问阿杨立门嘅系啦。咁因为咧，我哋而家讲嘅话题咧，就讲下全球学生阅读能力进展研究排名啊，咁啦，系啦。咁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咧，琴日就公布咗每五年一度嘅全球学生阅读能力進展研究的結果嘅，咁咧其實呢一個進展研究咧，其實已經搞咗22年嘅啦，係啦，由2001年開始，咁啊今屆咧有57个國家或者地區參加，當中咧就評估43个國家或者地區嘅小學4年班嘅學生嘅表現，咁啊我哋就唔應該成日同新加坡競爭，我哋都係良性互動嘅啫咁啦，咁但係咧我哋香港咧就係排第二喺全球。呢43个国家或者地区，我哋排小四学生表现嘅时候，我哋排第二。第一都唔使估啊，又系新加坡咯，系啦，我哋系啦。咁我点解头先问阿杨立门呢条问题咧？就系我睇佢都系读书人嚟噶嘛，系咪？咁佢读书叻，其实唔等于中意嘅。 咁但係楊立門即係講啦，你係中意睇課外書嘛，係嘛？即係讀嗰啲正，不過你唔係你唔中意讀正經書都讀到咁叻，係嘛？ 咩書都中意睇。 係啦，咁佢今次呢個講乜嘢咧？咁啊睇下佢嗰個咯。嗱，我哋總之咧，依家小學生，小學四年班學生，我哋嘅全球學生閱讀能力，我哋今次先講到能力先嚇。第一係新加坡，第二就係香港，排第三咧就係俄羅斯嘅。而我哋香港咧都有144间小學係有參加咗今次嘅呢一個研究嘅，咁啊參加者咧包括咗3800多个小四學生啦，哇！家長都有3700多个，因為而家我哋有好多親子嘅活動㗎，楊立門你唔知㗎啦，啲仔大曬啦，係咪？係啦，跟住咧有100多个中文科嘅教師啦，哇！仲有埋校長㗎喎，係啦。但而家做校長真係好忙啊嚇。嗱，參與咧嘅學生做咩咧？會被安排做測驗。完成一篇資訊類同埋一篇文藝類文章嘅閱讀理解，題型包括填表、配對、短答同埋長答等等。我相信如果喺屋企聽緊我哋，或者聽我哋收音機，或者而家聽緊 apps 嗰啲家長咧，應該好熟噶啦。如果你仔女讀緊小學，係啦，咁啊，本港嘅小學四年班學生今屆嘅平均分得到係573分。比上一届咧，即系5年前高咗3分， 嗯， 系啦，咁啊，全球排名亦都升到1位，成日都惊咧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咧，我哋啲小朋友会唔会成绩退步啊、社交障碍啊咁，咁但系今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咧，研究发现咧，疫情底下咧，虽然系会好惨嘅，小朋友系咪无论各方面啦，又闷又剩啦咁啦，咁但系疫情底下咧，本港咧有超过30%嘅学生啊，每日。或者幾乎每日咧喺校內自行安靜地閱讀嘅，係啦，咁大約有34%咧就係每個禮拜1至2次自行喺校內閱讀，即係咩意思咧？即係冇人逼你，你自己中意攋起本書咁。呢啲其實我認為係好最理想係咁，你叫佢逼即係好慘噶嘛，係咪？嗱，跟住咧有21%嘅小朋友咧就係話佢每個月會有1-2次啦，即係你唔逼我咧，我都會自行閱讀嘅咁樣。係啦，咁譬如我哋聽下今次咧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2021香港地區首席研究員咧林偉業同我哋傾下啦。你好啊， 你好，大家好。 係啦，我係作為家長啦，咁阿立門嗰個就大曬噶啦，不過都要聽啦，當然係咪？係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我自己作為家長都好想知道，能力就高啦，排第二，但我更加關心咧，佢哋係咪真係有興趣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今次呢個研究嘅結果咧？ 香港嘅學生佢嘅興趣咧即係如果同國際比較咧。的確是沒有其他地方那麼多的，不過我們都要留意呢，就是這個是比較的角度看的。如果我們實際看的數字呢，其實非常喜歡閱讀和都喜歡閱讀的學生呢，其實都大約有一半的。那當然國際上面呢，大部分其實至少有70%是喜歡閱讀的，那香港如果這樣比較呢，的確又是即沒有國際那麼多。那所以當我們說即係香港嘅學生一方面佢嗰、那個成績幾好啦，但係嗰個興趣唔好咧，咁我哋要留意，其實係一個比較嘅角度去睇咯。 我可以補充一下嘅，咁啊，頭先林生所講咧，就係、是、我哋香港學生咧話閱讀興趣濃厚嘅有30%，比例咧係低過30%地區嘅喎。系啦，咁但係我覺得如果我哋做教育或者我哋要培養我哋嘅年青嘅小朋友啦。第时系即系协助我哋成个社会嘅发展噶嘛？如果佢能力明明系好高嘅，但系其实佢系兴趣啊，反而远即系比较嚟讲啦，就远差过即系一般得低于啦。我哋研究嘅地区或者国家，我哋自己其实有冇咩我哋可以多啲做下咧？ 的确系嘅，因为我哋见到咧就学生嘅阅读表现咧，其实系同。佢對閱讀嘅自我信心有關係嘅，咁而學生嘅自我信心咧，係要由閱讀興趣，即係正面嘅閱讀態度啦，佢比較正面嘅閱讀習慣建立嘅，咁即係話咧，就如果學生嗰個閱讀興趣再好啲嘅話咧，其實我哋香港嘅學生嘅嗰個閱讀表現即係會更好嘅。咁當然正話即係主持就提到即係我哋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嘅學生可以嗰個閱讀興趣更好咧咁我哋喺个数据你见到咧，就有一个条件系好紧要嘅。学生一定不能觉得 阅读沉闷。嗱，呢个唔单止香港系咁，全世界嘅数据都见到咧，如果学生一觉得阅读系沉闷，佢唔享受阅读嘅话咧，学生系冇兴趣阅读嘅。咁所以我谂第一样嘢好紧要一样嘢就系、是，即系我哋都要让学生觉得阅读系一件即系有趣嘅事，唔好将阅读变成一件沉闷啊！我其中一样最容易咧就系即系纯粹变成一种习作，一种功课。咁呢个系咩？呢个系即系第一个我哋即系好希望有建议嘅。嗱，第二个系咩咧？第二个同竞争有关系。我哋喺个数据见到咧，就系越系重视竞争咧，学生嘅嗰个阅读兴趣或者佢个阅读表现咧，或者正话讲嘅阅读嘅自信心咧，就再低啲嘅。咁所以咧，所以即系唔好将阅读变成一种学生与学生之间嘅一种竞争嘅嗰个结果。咁所以喺呢两个基础上面，我哋即系再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书本啦，有机会去等佢哋自己选择自己中意嘅读物啦。咁呢个系即系跟住来第三步我哋要做嘅嘢咯。 嗯，系，我想请问一声咧，嗱，今次呢个研究一个比较我觉得有趣嘅地方就真系唔净止系问啲学生自己，即系问佢哋啲家长嘅，因为真系家长嘅影响力真系应该系好大啦，对即系啲小四嘅学生嚟讲吓。咁但系咧，我哋香港嗰啲家长似乎个结果就唔系几好，或者只系得14%嘅父母咧系即系真系对阅读有兴趣嘅吓。咁呢个。系啊，這个就排第50几，好低啊，当然低过新加坡啦吓。咁点解会咁 样？我哋唔好成日比较，不过真系杨立门指出嘅问题嘅，唔单止低于新加坡啊，仲低于好多地方添。当然，我又要代爸爸妈妈讲，香港个工时又长啦，翻到屋企真系好鬼攰噶啦，即系有阵时想休息一下。如果纯粹，如果佢有兴趣冇所谓，我见有啲我啲朋友咧，其实扮中意又特登讲下故事，其实真系好大压力。所以我又要代爸爸妈妈讲，系嘛？可能而家 但系个国际水平。呢個講話係31%， 知道。好啊，阿劉生係可唔可以都講下？嗱，會唔會咧？講完家長啦，會唔會喺香港方面咧，有啲學校要求又要寫讀書報告、做功課啦，又或者按咧圖書館嘅借書量搞閱讀排行榜啦？嗱，唔係淨係學校搞噶，我見到有啲政府嘅圖書館咧，佢哋以往都有做過咧，就係睇你讀過幾多本書。我真係有啲朋友咧，就專幫啲仔女咧揀啲薄書。咁佢咪可以睇得多啲咯，即系呢种都啲竞争嚟嘅。今时今日，你觉得点样先至系有效，系令到佢哋爱上阅读咧？ 先讲翻正话，即系家长个问题。我哋嘅家长，个阅读态度即系麻麻地啦。呢个其实由第一届即系讲咗20年前，已经系咁噶啦。咁所以我哋即系都。其实真系需要即系都鼓励家长有多啲即系阅读嘅兴趣同埋嗰个习惯。当然我哋明白就系话即系家长其实都忙碌嘅吓，即系自己都好多工作要做咁样吓。但系点样样喺即系公余时间将阅读 即系变成生活嘅一部分， 自己嘅一种嘅兴趣习惯，而唔系其实我谂个家长除咗系。自己工作之外咧，其實自己好多時睇手機啊，即係睇其他嘅即係媒介啊咁。其實嗰啲時間都可唔可以攞一啲出嚟，即係將嗰個重拾翻個閱讀嘅興趣咧？呢個第一啦。第二個咧就係點樣喺家庭裏面建立一個閱讀嘅氛圍、閱讀嘅氣氛？呢個亦都係我哋即係好強調話一個閱讀家庭嘅建立，因為我哋見到喺呢3年疫情里面，点解香港嘅細路哥一样能够保持到良好嘅阅读嘅成绩？呢个其中一个好紧要一样嘢，就係因为有部分家庭佢係能够维持到一个阅读嘅家庭嘅。咁呢阅读家庭呢就所以有个亲子嘅时间嘅阅读，喺睡前时间嘅一啲故事时间，咁呢啲都係我哋觉得即係可以做嘅嘢嘅。我哋好建議一樣嘢咧，就係爸爸媽媽啦，或者係即係仔女啦，可以即係攞啲時間去講一講大家睇緊嘅嘢嘅。尤其是細路哥睇咗啲書嘅時候咧，可以講翻俾即係父母聽，講俾爸爸媽媽聽。咁爸爸媽媽可以問翻佢：咦，你睇咗呢樣嘢啊？係喎，呢樣嘢咦點解會咁嘅？咦係喎，同我哋最近發生，我哋喺家庭裏面發生嘅有啲咩關係，有啲咩相似啊？同我哋嘅人生可以。即係聯繫翻呢一關係，呢個我哋覺得係 即係父母同子女去建立一個閱讀家庭嘅一個方向。 嗯嗯。嗯、 但我又想请教呢，因为有些家长可能我们大人都会驳嘴的嘛，我不是不看不过我用手机看而已嘛，有阵时真的会这样。但是小朋友他们通常即虽然现在很多人用平板电脑学校都，但我都认识一些图书馆主任呢，其实他们用尽很多方法的，即譬如在个图书角度整到很轻松，任他们揀用什么书。因为有时家长呢，我又不可以怪晒家长，不过我自己都是啦，有时他们真的做功课的时候需要，那么要做很多，即是看到很多参考书啊，所以不是纯粹为兴趣而看书，因为根本上都没有时间，做功课没有时间，跟着还要做很多大量的其他的工作的嘛。那有什么办法是令到他们真的读那些书是纯粹他自己喜欢呢？因为有时候呢，要就要拿工具书啦，要有些家长真的问你看你做什么，你自己的功课没做完你就看一些不等使的书，这句说话是不对的，但有时候家长真的没有时间没有办法，这方面有冇得改善下？你咩建议，或者人哋其他国家或地区佢成功嘅地方，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参考一下咧？ 先我哋提到就系即系家课嘅布置嘅问题。我谂近呢五六年咧，其实学界里边都开始会即系反省翻嗰个功课嘅一个作用。嗱，功课有冇用？当然有用。功课嗰个作用系巩固学生学习咗嘅知识啊，同埋个能力。咁所以即系话学校布置功课。当然会有佢嘅作用嘅。但係咩，但係我諗即係我哋都近呢五六年呢，其实好多学校好多校长其实都明白到功课唔係越多越好嘅。有时你过多其实那个作用反而即係会反效果添。咁、 啊、 所以呢方面学校我哋要做啲嘢嘅。 好，一阵间我哋会搵埋校长一齐傾。多谢晒你先，林伟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率团访问香港的珠海市市长黄志豪会面，就加强两地合作交换意见。李家超说感谢中央、广东省同珠海市政府对推动同落实港车北上的大力支持，相信将会促进两地进一步互联互通。他指出，机管局和珠海市政府合作经营管理珠海机场，去年11月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更有效结合两个机场的优势，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创造联动发展的新机遇。李家超又鼓励珠海企业借助香港在金融、商贸、物流管理和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与香港的企业优势互补，共同开拓和发展国际市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下，港珠能够在多方面相互配合发展，达至互利共赢。世界冰球锦标赛播放国歌出错事件，港协暨奥委会决定向冰协发出书面申斥，要求冰协就企业管治改善方案中部分内容在14日内提交补充资料。特区政府表示支持，认为是合适惩处。康文署正检视冰协在使用政府拨款上是否有改善空间，以查找不足。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楊祖次說，現時並沒有暫停冰協的會員資格，亦不認同發出書面申斥等同放生，形容處理上已經告一段落。另外，港協修訂指引，如果主辦機構拒絕核對國歌和區旗的程序，應該拒絕隊員出席頒獎儀式，直至完成核對。长沙环一间珠宝店发生抢劫案，一名男子被捕。事发下午近4点，一名男子到青山道一间珠宝店，涉嫌假扮顾客选购金饰，期间攞走一条金链逃跑。店铺的职员从后追截，最终在元州街制服涉案男子。四月份整体领取综援的个案较三月份减少704宗，按月跌幅0.3%。 社署表示，上月底领取综援个案总数有204,888宗，受助总人数284,356人。其中低收入类别个案按月跌幅0.7%，有1,795宗。年老类别和单身类别个案都下跌0.5%，分别有110,000多宗和超过20,000宗。失业类别个案就下跌0.2%，有17,783宗。本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明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2-3阵骤雨。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而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啦，龙尾而家去到龙翔道近彩虹交汇处。重複一次就是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有意外，暫時龍尾就排到去近彩虹交匯處。隧道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中環廣場，西行過海的龍尾接近維園道，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皇后大道東灣位，而紅隧的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去理工大學對出。東區海底隧道港島過去九龍東行的龍尾去到北角警署，獅隧的九龍入口窩打老道還有少少車龍排到去近映月台。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咧，仲系稍为多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屯门柏丽广场。提一提大家啦，晚间工程方面，铜锣湾嘅嘉宁径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晚上9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嘉宁径将会临时封闭。沿住铜锣湾道前往豪苑嘅车辆啦，到时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现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是哪一位呢？ 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了几多个关税区呢？ 咦，我未听问答比赛的答案。 而家比赛已经进入大直路噶啦，即刻考考你，第15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的主题是乜嘢呢？ 国家新征程，香港新篇章，世界新机遇。 咁决赛日期呢？ 决赛同颁奖礼今个星期六5月20日隆重举行。 我哋拭目以待。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李宇文同董思佳对生活哲学的激烈讨论。 现实就是依家你做紧嘅嘢，对你一啲好处都冇。 我觉得我又冇乜嘢好处系由我自己衡量噶嘛，点解要由人哋嚟判断？ 我俾你嘅建议就系最实事求是。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哋嘅区议会本应系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冇办法正常运作，病咗啦。而家系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嘅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嘅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指刚刚日出的时候，通常是指5点到6点半。 曹植赠白马王彪有一句： 清晨发黄泣，日夕过首阳。 曹雪芹《红楼梦》第62回：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而不。 香港电台有一个充满阳光朝气、健健康康的清晨节目。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友们，我们刚才讲些开心的事，因为我们在全球学生阅读能力进展研究排名里面，我们香港排第二，虽然读书不只是为了排名，不过我们都要分享一下，是不是？我听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电话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有邝先生，邝先生你好。 好，你好，李嘉文，杨立门。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的，好。啱啱開頭聽到有關於香港小四同學仔關於閱讀嗰個調查啦，咁當然聽到個結果咧都幾鼓舞嘅。我都想分享一下我哋學校推動閱讀嗰個安排。咁我估當然每個學校嘅校情唔同啦，但係呢個可以作為一個好嘅參與。 柯生，你係小學定中學定係方唔方便透露多少少？ 小學，小學。 係。 系啦，咁我哋而家每朝早咧，总之佢哋同学仔翻到嚟学校未上课室之前咧，我哋就会安排一笪地方咧，俾啲同学仔坐低咧，系睇图书嘅。咁嗰啲图书系佢哋自己带翻嚟嘅。咁佢带咩书都唔紧要，包括系叮当啊嗰啲漫画，我哋都 漫画都 啊都得嘅。最紧要系佢哋肯去睇。咁然后翻到上课室咧，喺翻咗课之前，即系未上堂之前咧，都鼓励佢哋一路去睇图书嘅。咁呢系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我哋学校每个星期一咧，都由老师咧系会做个好书推介，唔同类型嘅书，包括体育啊，包括音乐啊，包括总之啱小朋友嘅书咧，我哋都鼓励佢哋，即系介绍俾佢哋，同埋系我哋图书馆有嘅，又或者公共图书馆有嘅。咁咧第二樣嘢，第三樣嘢咧，我發現咗啲小朋友，特別我見到一二年班啲小朋友，佢哋好興奮嘅。點解興奮咧？因為佢覺得自己睇完啲書咧，佢可以講翻出嚟。因為我有時都埋去問佢啊，你睇緊咩書啊？本書講啲咩？佢都好簡單講俾你聽，本書係講乜嘅。我覺得呢個咧係一個即係嗰個氣氛。即係閱讀嘅氣氛嘅培養啊，但係最緊要係要俾個空間。剛才聽到你哋講訪問嗰個嘉賓咧，有一點我好同意嘅。如果睇圖書為咗要做閱讀報告咧，我都唔會睇。 以前細個冇意思嘅。柯生，你本身係校長啊、老師定係咩崗位啊？ 我本身係一個負責做宗教培育嘅老師。 哦，多謝曬。 咁我哋都會推介啲宗教書。咁我哋介紹完啲書之後咧，我聽翻圖書館呢度。即系同事讲咧，啲书就好快冇晒嘅。 我想问一下咧，你话翻学之前即系鼓励佢哋阅读啦，咁佢哋嘅参与率大概有几多度咧？有冇起码一半嘅学生都做呢样嘢？ 我哋基本上我哋每一班同学仔喺个预先操场，佢哋坐喺地下，佢哋就攞书出嚟睇噶啦。 哦，即系个都差唔多系咁做。 大部分嘅就算有阵时佢哋冇带书咧，因为我哋都预备咗啲。书架里俾啲图书俾佢噶嘛，咁我咪自己攞咯。总之睇完摆翻落咪得咯。但个关键在系我哋唔即系佢哋睇图书嗰个压力系好低嘅，即系冇压力嘅，因为佢唔系要做功课，佢嘅目的就系肯去睇。咁当然啦，我哋亦都有好多嘅即系阅读计划俾啲小朋友，总之让佢哋能够有喺学校又好，喺屋企嘅学习空间里边咧。佢能夠有閱讀嘅機會。 我作為媽媽啦，你又作為老師啦，我真係想請教下你。雖然其實我知嘅，不過我哋都改善緊。做阿爸阿媽咧，有陣時好唔識趣嘅，好中意見到啲仔女一睇書就指住個板，點讀啊呢個字？點解？你講俾我聽。咁樣全識咧，就俾人鬧噶啦。咁啦，其實阿邝老師啊，呢啲係咪我哋要盡量避免呢？ 我諗講，其實任何一件事。 我哋都需要有一个明正確嘅一个观点同埋态度。当然有时爸爸妈妈问个小朋友啊，呢个故事讲乜嘢，呢个字点读呢，唔系坏事。但是最重要就不是用一个所谓指责性。 你刚才模拟那个就不是太好了。 测试式的。 是啦，你最重要是跟他一起同埋鼓励他们。同埋正话各位嘉宾都讲得很好的。当特别低年班添，你让个小朋友睇完本书就讲返古仔俾你听呢，唔单止阅读嘅能力，系说话能力。 嗯，冇错。 嗯，好啊，多谢晒邝老 师，多啲人可以咁更多 谢 晒邝先生咁样做啊！ 我谂今时今日咧，阿老师会自己打嚟赞赏佢自己间学校做得几好，其实呢间学校应该真系唔错噶啦，因为真系应该好大压力嘅，而家做中小学都系咁啦。咁所以咧，听众有兴趣，随时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一齐倾下。 国安法事件簿二， 今集嘉宾警务处处长萧泽颐。 在国家安全概念这件事，每一个香港人，每一个年轻人都清晰要知道为什么需要有国家安全。有国家安全，大家才能够住在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 国安法事件簿二，逢星期日下午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今年的选民新登记限期是6月2号，你登记了没有？ 咦，我好久之前登记过，哎呀，会不会过了期的？ 不会啦，你的健身会籍就说要每年续会啫。 是？ 当然是，现有的地方选区选民登记册上面选民是不用重新登记的。不过如果已经登记的选民收到选举事务处寄来的信件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必须要在6月2号或者之前回复去保留选民资格。你亦都可以上 vr.gov.hk 查下自己的登记资料和情况，看看需不需要更新个人的登记资料。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有些人会说印象派发展一定脱离不到科学和颜料的这个法律。 哈林食十年 历史的发展里面，当印象派慢慢都成为了被人留意到的主流，那后面的艺术家就会再想怎样突破。 对颜色敏感的个遗传因子就是一个 X 遗传基因度的，男人是 XY 的，女人是 XX 的。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素食。 哈林食十年，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有林文啦，我哋事不宜迟啦，我哋头先咁好揾到个即系佢自己打嚟啦，邝老师赞赏下佢自己学校啦，自己嘅即系团队啦，同埋啲学生嘅气氛。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听下领导层佢哋点讲啦。我哋而家咧电话旁边有天水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小学校长阿程志祥校长，程校长你好。 你好， 系啦，我系嘉文同埋阿杨立门，程校长啊，头先咧有一个老师打嚟赞间学校，其实真系好少嘅依家咁啊，咁所以咧你推咁多嘢咧，其实一定系会即系当然对可能对学生好好，但系老师啊真系做到好吃力嘅。咁我知道你哋搞咗学校咧，都有一个叫书中角色集合日，会唔会呢啲又即系老师又做得好辛苦，但系学生同家长又好中意？你呢个方法谂咗几耐咧？ 这个活动呢，其实我哋去年都有推行嘅咁样。咁喺我以前嘅旧校啦，因为我喺呢间学校都系第二年啫咁样，就已经有做开㗎啦。咁我所以就将呢一样嘢就带，即係将呢个文化带到嚟而家天水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小学呢度。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点样可以有助到啲小朋友喜爱阅读呢？ 是咁个活动里面呢，其实我哋就好想提高小朋友对阅读嗰个嘅兴趣。咁我哋就可以俾小朋友呢去揀佢哋鍾意嘅阅读嘅书啦，同埋个角色啦，书里面嗰个角色啦。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呢，其中一个提升学习效能嘅一个方案呢，就係小朋友有佢嘅选择，可以有佢自己嘅思考喺度呢。咁我哋活动里面有啲包括啲咩嘢呢，就係佢哋係可以自己揀一本书里面嘅角色去扮演嘅。咁就将佢哋自己扮到好似，即係譬如我有个学生呢係扮到一 个故事里面嘅主角咁样叫木偶奇遇记嗰个小木偶咯咁样。咁佢哋咁样翻嚟咧，就将嗰个嘅阅读嗰样嘢咧，佢哋就好投入去做呢件事。 嗱，我岔开你，我真系问啦，佢你哋有冇审查过噶？佢哋会唔会某一啲嘅角色，你哋冇扮啊？依家冇扮呢啲啦，咁啦，即系无论系同政治有关啦，同气氛有关啦，或者我见到你有一个叫正向价值讲座啊嘛，即系会唔会某一啲，譬如打打杀杀嗰啲唔好扮啊？你哋自己会唔会搵啲老师去审查佢哋噶？即系各方面啊，系咪佢哋仲细嘛？ 都系相信小朋友嘅。咁所以我哋係唔會即係冇啦，我哋係冇啊，譬如你哋要擺咩嘢你先通過咗先俾我哋咁樣。咁我覺得一樣嘢呢，我哋嘅教育裏面呢都係想佢哋去即係今次嘅活動呢嗰、那個嘅主題呢都係勇氣。咁係想佢哋有一啲嘅範圍呢，就係、是、原來佢哋睇到啲咩書係同勇氣有關，或者係個角色同勇氣有關嘅，可以呢去扮翻出嚟咧，咁样咁我哋就做呢一样嘢咯。咁我哋事前会有做咗少少嘅一啲嘅事前嘅活动啦，咁样原来咧我哋佢哋会谂下原来佢哋嗰一日会扮啲咩嘢，咁佢哋会设计呢一样嘢啦，咁样咁然后就俾翻学校啦，咁我哋都会 post 出嚟俾大家睇嘅。咁但系其实我哋就冇 screen 过。有啲乜嘢系唔得，乜嘢得，咁我哋发现其实所有嘅都系佢哋都觉得系一即系觉得啲小朋友嘅观念都系比较正面啲啦，咁样咁系啦。 系我想请问咧，呢一个活动系有冇延后续性嘅咧？即系呢阅读，你知真系要养成一种习惯啦吓。咁你举办完呢个活动之后，你点样去维持住佢哋嗰个兴趣咧？ 系啊， 因为谂住一路举办落去嘅呢啲。 系嗱，每年我哋嗰、那个其实我哋每年都会有一个阅读嘅一个计划啦，咁样。咁呢个系个计划里边嘅其中一个大型嘅活动咧。咁个延续就系喺唔同嘅活动里边咧，去再提升小朋友嗰个嘅阅对阅读嘅兴趣咯。咁譬如啦，我哋会喺整年里边，我哋会有啲咩嘢咧？其中一样，我哋喺学校嗰个嘅设置里面呢，即係个建设里面呢，我哋有一本好大型嘅书嘅。咁嗰本书係 1.8 米高2米阔嘅。咁样嗰本书其实可以做一个投影落去呢，就小朋友佢睇书嘅时候真係好似係睇緊个投影呢，就係、是、不断喺度接緊书。咁我哋发现小朋友佢哋即係啲老师同佢哋喺嗰度讲古仔嘅时候呢，佢哋係好有兴趣好投入。咁以至於佢哋原來呢啲書呢都能夠即係佢哋可以好鍾意呢啲喎，咁樣。咁我哋就用呢啲活動啦，再一連串嘅唔同嘅方法啦，咁去吸引佢哋睇書啦。咁吸引咗佢哋睇書之後呢，就係佢哋自己去揀去睇啲咩書囉。咁我哋喺嗰本大書嘅側邊呢，我哋有一部都几得意嘅机器啦，我哋叫做智能嘅飘书机。 哦，而家好兴噶飘书机呢啲系咪？ 系啊， 即系自己捐啲书。 我又想拆开啦，這个你系咪用紧政府嘅推广阅读津贴，定系揼人心口搞噶？ 我哋都系用推广阅读津贴同埋学校自己嘅资源咯。咁我哋就引入咗嗰个智能飘书机啦，咁样。咁呢個智能飄書機，我好想學生做到一樣嘢嘅，就係佢哋有興趣嘅書，佢哋去睇咯。咁因為個飄書機裏面其實啲書就唔係好似嗰個叫咩圖書館咁樣嘅，咁係有人飄咗本書入去之後咧，咁佢哋就會見到有啲咩書喺裏面咧咁樣。我成日都講呢、這個形容呢樣嘢就好似。同一個人偶遇咁樣呢，而遇到呢本書喎，咁樣 偶遇同埋 係呀係呀係呀，偶遇有啲似識男女朋友咁 但係我覺得唔好意思，因為我本身都係教緊書，有陣時冇咁浪漫㗎啦，係啦，嗱，因為我又睇到咧，即係立法會即係回答立法會議員提問，就話嗱，教育局咧係會通過學校訪談啦、焦點訪談同埋學校日常接觸等渠道，同你哋保持良好溝通，了解你哋喺推廣閱讀方面嘅工作情況。你淨係得個飄書機講嚟講去又唔得嘅，即係咁，仲有啲乜嘢咧？佢要求高唔高㗎？政府？ 即係俾咗個推廣閱讀津貼你，跟住要你寫好多嘢。 冇錯冇錯冇錯。其實我哋係用唔同嘅方法啦。頭先講嗰啲係其中一啲啦，咁樣。咁我哋除咗呢啲嘅設置之外咧，我哋有因為我哋有一架九巴捐俾我哋嘅巴士啦。咁樣嗰架巴士其實我哋都係做一個類似嘅流動圖書館咁樣咧。 呢個應該好受歡迎係嘛？即 系 小朋友仍然系中意琴上琴落咁样咧， 冇错冇错冇错。咁我哋上下层咧，其实都系一个图书馆嘅概念啦。即系我哋朝早咧，而家有一啲叫做故事妈妈咁样，就喺翻学之前，啲故事妈妈咧就会嚟到学校，同啲小朋友去讲下故仔咁样。 嗯，嗰啲系咪家长义工啊？ 系啊，冇错， 我都做过。 啊、 喂， 系啊， 系、 啊、 但系、 啊、 校长又唔好意思啦、啊，因为每年都要有新嘢嘛，系啦、 啊， 咁、啊、你咪每年都要谂咯。咁会唔会其实仲有飘书咁啦？会唔会有啲家长又惊嗱、啊？我冇嘅，但会唔会有啲家长又惊污糟啦？啲人又唔知点用过啦？喺呢方面嘅教育其实难唔难嘅、啊啊，校长？ 我自己觉得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你要俾到家长知道呢件事系咩事，同埋。那個目標是做啲咩嘢啦？咁我哋都喺個家長嘅教育裏面咧，都特別嘅去推動呢一個閱讀嘅氣氛嘅。咁、 嗯、 我以下講嗰個咧係我哋嘅計劃咧，應該係五月尾六月頭我哋會開始會做嘅啦。就係點咧？我哋喺個飄書機嘅隔離嗰度咧，我哋set 咗一個我叫做幾超嘅 area。咁係做咩嘢咧？就係、是。喺側邊有一個咖啡機啦，嗰個係一個 coffee corner，即係有啲似Starbucks 咁樣咧，就 即係連鎖咖啡店， 係冇錯。咁係我哋做乜咧？就係遲啲我哋會開放嗰個 area 俾家長，咁、而佢哋入到嚟嘅時候，其實可以即係 relax 一啲啦咁樣。但係嗰個 area 其中有兩樣嘢啦，一就係、是期望家長盡量放低佢嗰個嘅。手機啦咁樣， 即係唔好你又叫啲仔女睇書，自己拿住部手機，其實就好難講得通話。我睇手機都係睇緊書嘅， 冇錯啦。咁我都係中意睇實體書多啲嘅、 嗯。 如果睇書嚟講，咁、第二樣嘢嘅，我哋就鼓勵家長就喺嗰度去做閱讀咯。咁呢一樣嘢，我哋期望就係即係改變家長嘅諗法啦，同埋佢哋嘅習慣咧，從而喺佢哋嘅身上去散發呢一樣嘢俾小朋友。 其實你呢樣嘢都做得幾重要，因為嗰個閱讀能力進展研究咧，就話香港呢個家長閱讀嘅習慣咧，就係比其他好多地方都低喎，係嘛？即係你哋做咗呢樣嘢之後，就真係引起咗家長自己個閱讀習慣，同埋就點樣可以影響翻即係嗰啲小朋友係咪啊？ 這個就是最終的目標咯。呢個係我哋即係點解做呢一樣嘢，就係即係期望即係小朋友其實都係睇住兩堆人嘅去成長啦。第一堆就係學校啦，咁樣第二堆即係第二個 sector 就係屋企啦，咁樣。咁我哋喺學校推動不斷咁樣推動呢啲閱讀嘅氣氛啦、習慣啦。咁但係其實佢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影響佢嘅群體就係佢屋企，咁我哋就好想係喺呢一方面去即係潛移默化，因為我自己覺得嘅就係閱讀你冇得點樣咧，冇得係用一個課堂去教，係要讓佢慢慢感染佢呢一個佢揾到個樂趣，佢先至會繼續。去做呢啲嘅活動， 其實都係幾啱嘅，因為呢個研究亦都另外一個嘅結論咧，就係話原來即係香港嚟講嗰啲小朋友咧，那個社經嗰個條件啊。系唔系一个咁重要，因为喺外国嚟讲咧，就即系如果社经背景好嘅家庭咧，即系细路仔嘅阅读能力就会高啲嘅咁。咁但系香港咧呢样嘢就个差异又唔系话咁大，可能因为好似有你哋呢啲咁嘅学校啦，譬如话你哋间学校应该都唔会系一个社经非常之高嘅一个地区嘅，系嘛？ 系 但系你哋可以补足到，即系你哋做嘅嘢系咪可以补足到呢方面咧？你觉得？ 我哋期望都系即系其实学校可以。點樣去輔助到即係喺學生嗰個嘅成長裏面嘅唔同嘅需要咯。咁其中喺閱讀嗰度係一個好重要嘅位。點解我哋會擺咁多嘅精力落去咧？其實即係我自己覺得，因為佢有呢個閱讀嘅習慣，就會有閱讀嘅技巧。有閱讀嘅技巧，其實佢 嗰、那個自學嘅能力咧係會提升好多。咁我自己好想好想嘅就係、是，因為都係翻轉頭就係嗰句，我其實唔係嚟咗呢間學校好耐，但係好想好想嘅就係引入呢一個嘅概念俾我哋嘅小朋友啦。咁我哋俾到呢個概念佢哋嘅時候，其實更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是。要话俾家长听点解呢样嘢重要。 好啊，唔该晒你先啊，程校长。 唔该晒， 有机会再同你慢慢分享啊。我哋咧就系、是、天水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小学校长程校长，不如我哋听听听众咯。有位伍先生，伍生你好。 系好快嘅，十分钟啫。点解我今日听到你讲咧，就即系佢嗰个评核咧，好似太过着重咗喺有几多本书。但系我最近咧就遇到咧，譬如屋企有啲嘢整，咁咧就发觉咧，原来你上网揾咧。佢 show 俾你點樣做呢、就本書係教唔到，即係冇可能比較，因為而家喺即係依個網絡世界度咧，即係你好多嘅信息咧，其實係從網上獲得。譬如我同你哋溝通，或者而家聽眾聽到都係聲音嚟噶嘛，唔係。所以咧，其實咧嗰個，我覺得咧，即係因為佢話講到話啊，而家女仔多上大學喺、香港，點解咧？因為可能佢閱讀能力比較高，咁、我就懷疑係咪個評核嘅方法咧係唔係太好啊？咁樣咧，你會變咗咧，即係。好多遺才啊！其實佢咧可能喺其他嘅能力咧，數學啊、音樂啊，或者上網啊，或者睇 video 啊、做 video 嘅能力係好強嘅。呢方面嘅溝通能力好強，但係如果你淨係喺書本印出嚟嘅書本去評下佢咧，咁咧就會有偏頗。所以我覺得咧，即係而家呢個閱讀呢個觀念咧，應該係比以前咧係擴闊啲，即係唔係過二千年嗰種，即係淨係識字咁啊睇書。因為根本喺過呢二十年咧，嗰、那個教育啊同埋吸收信息嘅能力咧，係真係唔同咗嘅，要求唔同咗。 多謝曬你，伍生，你嘅意見先。嗱，不過其實教育局都全方位嘅，即係有陣時都要讚下政府嘅。其實佢咧都有向全港小學同埋中學啊，都要鼓勵佢哋咧用下新推出嗰啲暑期閱讀計劃之餘咧，仲有好多依嘅學校計劃，即係咩咧？電子閱讀計劃。就撥咗都一筆錢㗎，咁希望咧好多學校就係除咗譬如好似頭先伍生所講，唔一定係紙本嘅， 冇錯， 你網上世界都好多嘅。其實而家好多圖書館咧都唔係淨係借實體書㗎啦，好多 係 電子 書。 電子書咧，跟住好似伍生所講咧，有好多 video 嘅，即係無論係視像啦，其他嘅音樂啊等等，喺多方面咧都可以補足到。除咗淨係紙本，雖然老人家或者我自己啦，我中意睇紙本多啲嘅，係啦。咁喺網上世界咧，其實都好多嘢學嘅。咁今日我哋自由風時間。差不多了，明天繼續見啦， 拜 拜。